早晨，早晨，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早上，咁今日咧就系2024年4月26日星期五，咁啊农历嘅3月18嘅，咁啊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朝早嘅天气都唔系稳定啊吓，咁啊见到雷暴警告咧就生效紧嘅，咁啊暂时就去到早上嘅7:30。咁如果系翻工翻学嘅朋友嘅话咧，都要多加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入边，今天早上继续咧都有白权浩陪住你哋一齐起身。你好。 晨光每日一格， 当你有喜欢的人，而亦都能够跟他们每日这样开心生活，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例如你的家人、你爱的人、朋友，因为人在开心的时间会不断释出一些好的物质、好的荷尔蒙，去到对抗一些不好的细胞，所以快乐的人呢就容易健康，都不无道理。看过一些的访问，他们都说到跟一些的陌生人，就是街上的人在说，如果给1,000,000你制不制，大部分人呢梗係話好喎、啊、喎、啊啊、有冇條件㗎、啊、咁樣、啊、但係第二日呢呢、這個條件就我記得俾1,000,000你喎、啊、不過第二日呢、你就會死啦，你第二日呢就會離開啦，離開呢個世界啦咁樣。咁所以呢佢哋都會咁耍手靈圖，咁我唔要啦，咁呢1,000,000都唔要啦。呢、這個正正呢就係一個反思，原來佢帶出一個道理呢，就係話對原來我哋每一日嘅價值幾都相當之大，甚至乎俾好多錢你，你亦都会撒手令土唔爱，但系我每一日亦都喺度享受紧呢一个咁价值连城嘅日子，所以千祈唔好估埋抛腮过咁珍贵嘅每一日，应该系好开心同你身边嘅人一齐快快乐乐、甜甜蜜蜜过你每一日宝贵嘅一日。早晨，早晨，朝早时间嚟到6:11，我哋呢首嘅作品佢系黎明，我仲记得个 MV 系黎明同袁咏仪一齐拍嘅《我的亲爱》。 其实仍然怀念你温馨的爱，在天色一刻会来到梦内。其实逐渐寂寞还未有替代。爱你，期望你会有反说自来。谁人能明白我？我将空虚掩盖，让悲伤忧郁痴情沉默到现在。明白现实是现实，明白总有意外。谁料我已永不共在恋爱。你决心不再负我吗？心笑在勾起，可否旧情复哉？难道你觉得不算什么？知否我今天再次悄悄独自看海？撒哟那那哦，撒哟那那哦，如茫茫匆匆的爱才现代，我没法隐瞒，我未放开，但我却继续爱你，但你总不再理睬。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我的宝贝亲爱。在天色一刻会来到梦内，其实逐渐寂寞还未有替代，仍是爱你，期望你会有不绝自来。谁人能明白我？我将空虚掩盖，让悲伤忧郁痴情沉默到现在。明白现实是现实，明白总有意外，谁料我已永不共在恋爱。你决心不再负我吗？心照在勾 否有情覆盖？难道你觉得不算什么？知否我今天再次悄悄独自看开？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 黎明呢一首《我的亲爱》嘅歌，一齐望望最新嘅天气预测啦。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较大，下午骤雨咧就逐渐减少噶。最高嘅气温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南风，咁啊渐转吹南至到西南风噶。咁啊风势都有时疾劲，展望周末期间仍然系有骤雨同埋雷暴。星期一骤雨减少啦，随后一两日大气。随后一两日咧就对唔住啊，天气再度唔稳定啊！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生效紧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一齐揭揭报纸啦。咁为咗吸引旅客嚟到香港，咁所以咧，政府亦都计划每一个月喺维港举行咧就烟火汇演。咁啊，寻日咧亦都公布咗少少嘅详情，咁啊话到五一海上烟火表演咧就将会5月1日当晚，尖沙咀海滨花园啦，近尖沙咀东对开嘅维多利亚港海面上面上演噶。表演大概咧就10分钟嘅，咁啊烟火亦都将由咧就系离岸130米嘅趸船咧。去到发放噶，咁啊高低有序发放至到水面，咁啊最高大概100米嘅。整个嘅海上烟火表演咧就以金色为主调，烟火咧就配合咗幻彩荣香港灯光嘅多媒体汇演啦，咁啊提供咗咧就系两种唔同嘅视觉效果。好啦，烟火表演咧就特别包括咧就有一个巨型 HK， 代表乜嘢啊？香港。有 HK 嘅字样咧，就喺呢个维港嘅天际线嗰度咧就会出现嘅。咁啊，亦都有一个就 Happy Face 咧，就点缀一下呢一个晚上嘅夜空。咁啊，话到咧就系最好嘅观赏位置啦。咁啊，特别提醒咧，就文化中心同埋星光大道对出一带海滨长廊，亦都咧就未能够观赏烟火表演。咁所以咧，就大家一定要留意，就唔好谂住咧，我系咪又系星光大道嗰度啊？系咪海滨长廊啊？系唔系？文化中心对开啊，未能够咧就观赏烟火表演啊，所以大家要留意住。好啦，咁啊，旅发局咧今日亦都话到啦，咁啊，今次嘅表演咧，咁啊，当然亦都令人期待啦。咁啊，希望咧就吸引到更加多嘅人咧就嚟到香港嘅。预计咧就大概有80万左右嘅游客噶吓，咁啊，亦都有内地游客咧就嚟到香港嗰度咧就抵费啦。好啦，今日又睇翻呢个最好嘅欣赏烟火汇演嘅地方，尖沙咀海滨公园近尖沙咀东，红磡海滨花园近建湾街一带，啊，北角东岸公园主题区啦，湾仔海滨场地包括咧就系水上运动及康乐主题区，同埋咧就系哈巴超海滨休闲站，以及咧就系一个湾仔临时海滨花园近金紫荆广场，呢啲嘅位置咧就可以俾你好好地咧就欣赏得到我哋咁靓嘅烟火汇演啊！咁当然啦，除咗咁靓嘅烟火汇演之外咧，咁啊当然就系最重要就大家咧就可以投入喺香港咁靓嘅环境入边，咁啊多啲咧就可以欣赏下自己嘅地方。 咧就多咗好多同宇宙有关嘅音乐，其中呢一首亦都系一样，还有一首《救生舱》。 尽快松开手，这里没逗留。从前陪着我，似是全宇宙，撼动过已足够，无需再顾虑我好好去。重拾以后，就让我单定一位置身宇宙。而你坐上那救生舱，我永远飞走。这一切难复仇，脚下地壳开始逐寸崩解，就算恐慌仍无需转态，离开先可解锁新的世界。而我一个看着最后这十罐氧气，如你所说故事一最新才够凄美，能成全亦算放弃，我就算下秒生不如死，也很想你可安全撤离，再安然到尾，能够让你想星空待我看守你，从此不可再继续陪你，期盼下世纪。而我一个看着最后这十罐氧气，如你所说故事有最真才够凄美，能成全亦算放弃，我就算下秒生不如死，也很想你可我全撤离，再安然到你，能够让你想还已复起，祈求你待我越过黑暗，观看那晨光升起，而我即将耗尽最后这十罐氧气，回顾一起宇宙里历遍情爱真理，完全莫负早飘起，我愿意为你牺牲余生来让你胜利，你虽然远离我依然爱你，曾有幸抱紧也够运气。 即系六点钟听新闻嘅时候咧，都会听到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同埋空间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啲科技真系犀利啊！人类可以喺太空嗰度一个咁重要、咁特别嘅空间建立自己嘅一个位置。而明熙还有一首《救生舱》。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好啦，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可唔可以提提你啦？咁啊，继迷趣海滨，湾仔海滨活动空间再度咧就系举办一啲新嘅活动。咁啊，适逢五月，亦都有劳动节啦、佛诞啦、母亲节啦。咁啊，海滨启动咧由五月一号开始，咁啊，今日都已经系26号啦。咁下个星期啫噃，推出12个咧就户外主题嘅活动，咁啊有艺术、音乐、市集、运动等等噶，全部都系免费入场任玩嘅。咁所以咧就可以喺呢度同大家讲下啦，咁啊希望大家就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好啦，今日佢哋话咗咧有26项嘅户外活动啦，咁啊当然另外周末同埋公众假期同埋特定嘅日子亦都会举行一啲特别嘅节目嘅。咁啊同场亦都会有一啲譬如系迷趣海滨啊，欣赏五大主题迷宫。仲咧就系光影游乐园，咁啊光影游乐园咧就去到28号嘅啫，咁啊今日都26号啦，咁啊所以就如果大家中意去打卡啊，或者带啲小朋友去放电嘅话咧，咁我觉得呢个就千祈唔好错过啦。 咁啊，26项咧嘅活动都相当之多，唔同嘅范畴啊，咁啊有部分咧更加譬如同舞蹈啦，甚至乎咧就武林争霸大赛，即系都系同舞蹈有关嘅，亦都有啲叫做寒流夏日祭，咁啊缤纷夏祭舞动日啊，咁啊亦都有儿童平衡车嘉年华、五人制棒球赛，哇！所以其实可以玩嘢都相当之多。哎，咁啊，另外有一个咧，我自己都好中意嘅，以前咧成日玩嘅，不过都若干年冇玩啦，就系呢一个嘅闪避球啦。啊，闪避球咧即系由细中意玩到大，可能中意咧就系掉人或者俾人掉嗰种能够避开你嗰一个嘅快乐嘅感觉啦。咁呢个活动咧，咁啊都好多嘢玩啦。咁啊，成个嘅叫做湾仔夏至海滨启动咧，其实由4月5号开始啦。咁啊喺湾仔海滨活动空间嗰度已经就 kick off 咗噶啦。一场费咧都系讲嗰句啦，就全面嘅。咁啊有一个海滨启动，即系喜系快乐嗰个喜啊，喜欢个喜啊，用咗呢个喜嘅。咁所以咧，我哋就要想玩嘅朋友咧，把握呢啲机会啦。咁我觉得最大嘅一个隐忧系咩咧？就系呢一个嘅天气，即系例如而家又见到天气又唔稳定啦，咁啊突然之间落大雨咁啊，希望咧呢一个嘅天气就唔好阻碍得到我哋去到玩乐咁就好啦。虽然人有阵时候冇完美嘅，不过我哋都希望我哋去玩嘅时候天气都可以完美。 我想要抓住属于自己那片蓝天，曾经的我们夏日午后仰望明天，一直要到了忽然忘了当初为何新鲜，坚持的理念现在全都变成危险，不可怜反而越来越看得清楚今天。你不需要多完美，需要多绝对，你不需要多尖锐，你不需要多防卫。 首歌六点半钟之前新闻简报，你听到的是苏打绿地不需要多完美。27度啊，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在屯门龙门路拉了三个男女，他们涉嫌贩毒。警方说昨晚九点多接获途人报案，说停泊在龙门路43号对开回旋处的的士上，有人将一包可疑物品交给停靠在旁私家车上的人，私家车其后驶离现场。警员到场之后，在的士里面检获超过80克怀疑大麻花，市值大约18000元。男司机和一男一女乘客涉嫌贩毒被捕，三个人年龄介乎29至31岁。另外，警方在女乘客的手袋里面亦都检获怀疑毒品研磨工具，他同时涉嫌管有工具可作吸食用途，而男司机亦都同时涉嫌未获授权如取用运输工具。停牌期间驾驶和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三个人正被扣留调查，案件交由屯门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卫生防护中心预计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持续处于高水平，又说今次流感季节主流病毒株从 H3 甲型逐渐转变为 H1 甲型，相信流感季节会持续一段时间，未来几星期亦都可能会录得更多爆发和重症个案。香港大学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教授叶柏强说，病毒株种类在每个流感季节都不同，估计新冠疫情下流感病毒未有出现爆发，今年复常之后人与人接触大幅增加，本身欠缺抗体的儿童和部分有抗体的成年人接触，令到病毒株转变，所以导致今季儿童流感爆发情况比较严重。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黄小雄在北京会见缅甸内政部部长雅笔。黄小雄说，中缅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取得标志性重大战果，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和发展中缅关系，愿意和缅方一起全面深化执法安全合作，深入开展打击赌诈、毒品等跨境犯罪行动，深化执法能力建设合作，为两国和本地区安全稳定和繁荣发展作出更大贡献。雅笔就说，愿意推动两国执法安全合作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和空间站组合体凌晨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三个航天员其后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神舟十八号飞船在昨晚近九点由长征二号 F-18 运载火箭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大约十分钟之后进入预定轨道，并且在凌晨3:32成功对接在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自主交会对接过程历时大约6.5小时。三个航天员其后按计划顺利进入天和核心舱，两个年龄是两个平均年龄不够40岁的航天员成组，实现在天宫会师。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较大，下午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南风，渐转吹南至西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骤雨和雷暴，星期一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再度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早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DSE 考生在市场内必须关掉手提电话，包括响闹或定时自动重启功能，并将手机放在座椅下的当眼处。如果考试期间被发现没熄手机，考生的科目成绩会被扣分或者降级。不过每年都仲有考生违规在市场内影相或者将巴曲贴纸放上网呃 like。 为了打卡而受罚实在不值得，考生如果在市场内影相、录影或录音，又或者将剩余的巴曲贴纸带走，科目成绩会被扣分。如果考生将照片或影片在网上公开，更加会被罚降级。 巴曲贴纸是为了配合网上评卷，用来辨识考生身份。考生记得在考试时间内在答题簿的指定位置贴上巴曲贴纸，以及填上考生编号。 除了答题簿的封面和内页， MC 答题纸和补充答题纸都要贴上巴曲贴纸，各位考生千祈不要忘记了。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齐集五星星。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好正。 香港的盛事除了有地区团体和商会的参与，亦都会邀请区内的商户提供折扣和优惠，方便市民和游客消费，体验全港吃喝玩乐新趣味。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了，新加了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的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的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起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一下，我得问一下先啦。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全仔 早晨，6:37的朝头早，外面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3，低水平。不过要留意咧，就是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噶，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今日上午的7:30。船仔今日翻嚟嘅时候咧，都大雨噶，咁但系落车嗰个 moment 又冇雨，咁所以而家6:38嘅广播度咧，应该系冇落雨嘅。咁但系如果大家咧今日都系要出街啦，最好咧就着定啲雨褛啊，带定啲长遮，因为睇天气预测咧就讲到今日咧有可能有呢个狂风雷暴同埋间中有骤雨嘅，雨势仲要有时颇大。咁如果大家唔想搭湿啦，最好咧就着翻一啲避雨啊嘅嘢，同埋尽量咧就唔好进行一啲户外活动啦。咁嚟到星期五嘅朝头早啦，一于咧就揾嚟今朝早已经同大家倾偈嘅小白，早晨小白， 早晨啊船仔。 嗱，今日咧星期五啊嘛，同大家讲下啲懒啲嘅话题，系啦，因为听日可以放假啦，研究一下先。你觉得你系咪一个懒嘅人咧？ 我肯定系一个懒嘅人啦。 系点解咧？ 我 懒 到出汁噶。 我好难，我觉得你唔系。 点解我懒到出汁咧？或者有好多同事咧，虽然老板都可能听紧，但我都要咁讲。点解大家会觉得我好似好勤力嘅一个人咧？日做夜做，其实咧就系因为我希望咧好快去完成所有嘅工作。 咁呢啲唔系懒啊？ 然后坐喺度咧就乜嘢都唔做，希望可以享受一个懒惰嘅时光。冇错，我系一个负责任嘅人，但系我系一个懒嘅人，所以先会形成我呢个嘅工作模式。 哦， 系嘛嗱，好合理、啊。 咁其实你懒唔晒咯。 你都系将尽责摆高过懒咯。 咁系我只不过系喺懒惰同负责任上面攞到一个平衡啫。如果懒得嚟系唔负责任嘅话咧，咁我就净系盘撇噶啦，咁就唔得。咁但系我系中意懒惰嘅，有边个唔中意懒惰啊？可能好多人中意懒惰噶、哦，咁但系亦都要负责任噶嘛。咁咪快快手做晒啲嘢咯，越快手做晒啲嘢咧，咁嗰啲懒惰嘅时间就越多啦。 哦，呢、這个就系你消灭呢个拖延症嘅方法。 系啊。 哦，冇谂过呢一个方向。 你冇谂过咩？真 啊。唔系，咁我当然有你谂过呢个方向啦。 系咯。 但做唔做到另外一件事，因为我都系享受当刻嘅懒。 唔得噶，人咧太多嘢要孭啦。 可能是而家嘅责任比较少， 可能系啦， 系啦。咁我自己咧，梗系一个懒嘅人啦、 嗯。 大家睇我唔做运动就知啦。 系、哦、 我嘅懒惰咧，亦都可以延展到去我唔中意洗头呢件事度嘅。因为咧， 我记得噶，上次同边个倾，同 Lolly Talk 啊， 都唔记得啦。 同 Lolly Talk 倾定系同 All In 倾嘅时候，你都系讲你自己唔洗头噶嘛？ 吓系咩？就 好似系 Lolly Talk，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咩？ 系啊。 嗱、啊，我就系唔中意洗头嘅，而家更加系大条道理唔洗添。 点解啊？ 因为其实染咗头之后咧，个发型师都系叫你唔好洗咁多头， 会 甩色噶嘛。 咪由佢甩粒再染过咯。 哦、oh, ，你要钱咯。 系咁，唔洗头啊，真系。唔得，我真系唔得。 咁我又唔系，哦，咁我隔多几日咯， 几日都唔得。 我 OK， 我真系 OK， 我已经惯咗啦，系啦。咁但系咧，点解我 有冇头油噶？咁你？ 因为我本身好干啊，个人 吓， 即系少啲嘅，比起你哋，同埋你越唔洗咧，即系你隔耐啲，你本身习惯咗咧，反而个头系唔会出咁多油噶。你习惯咗， 好似野狗嗰啲心态嘛。 但系系真 的，即系流浪狗嗰啲咧，佢哋就话唔使，点解佢唔使冲凉啊？因为佢哋身体咧已经嗰啲分泌咧就会自己控制咗咁样。 但系系真噶。我而家洗物过多以前咧，我而家嘅头油系出多咗噶、 嗯， 即系早啲立咗噶，所以我好唔开心。 哦、 即系我可以懒嘅机会率就下降 了。好适合去某一啲国家嗰度住啊！你 例如咧， 我唔标奇立异其中一两个国家啦，你要知道我私底下先同你讲。 因为咧， 最近有人嘅听众嗰啲屋企人移民咗去嗰度嘅，咁我又唔好意思，唔想得罪佢。 因为洗头真系好烦啊！你 吹头咯。 吹头只是其中一个步骤、 啊。 首先第一，我要落呢一个保湿嘅洗头水啦、 啊。 已经要，因为你保湿其实你都系要仲系要摆喺度五分钟嘅。 嗯， 你咩先可以真系？ 咁你呢啲咁麻烦嘅方法，梗系啦。 咁然后你又要落护发素，又摆多五分钟，即系焗油再摆多五分钟。你仲未？咁你嗰度已经十五分钟啦、嗯，起码、哦。咁、嗯、即系我冲一次凉。廿分鐘起跳啦、 嗯， 之後我仲要去吹頭，吹頭咧嗰度大概十五分鐘啦、 嗯。 哇，我諗起都唔想做呢件事。 我洗頭咧都係半分鐘，即係捽個頭啊，跟住過水，然後護髮素捽完再過水， 好啊、 搞掂 啊！ 一啲都唔污糟，好乾淨，我覺得自己真係好乾淨。 我呢啲叫好好咁樣保養我嘅頭髮， 你係浪費時間， 根本就唔同。嗱，今日咧既然講開呢個懶啊。讲咧就系、是、有而家发明咗两款嘅发明咧，我自己觉得咧都系懒人阴物嚟嘅。第一个咧，我自己都想试下，叫做自动冲凉机。 哦，呢个喺大阪世博嗰个嘛。 系啦，咁样咧你就系可以咧瞓喺个类似浴缸，其实就系一部机啦咁样。咁你就系半瞓嘅状态嚟嘅，咁啊可以睇电视嘅，佢包埋电视嘅。十五分钟嘅时候咧，部机咧会帮你自动去冲凉，仲可以帮你烘干埋全身。 嗯， 系啦，连沐浴露都可以悭翻。 点 解咧？因为其实佢系用一啲叫做微米级嘅好细、好细、好细嘅气泡，咁就可以将你皮肤上面嗰啲污糟嘢咧，或者油脂全部就冇晒噶啦。咁仲要有啲咩咧？哇，呢个我都想试。佢有唔同嘅監測器咧，同埋一個感應器咧，就睇下你嗰個身體狀態同埋壓力指數啊。然後咧，佢再會根據你嘅個人情況 ，AI 咧就會喺呢一部沖涼機度調整一個舒適嘅畫面啦、香味啦，同埋温度嘅、 嗯， 即係連温度都校埋啦。你唔使成日喺個熱水爐度，一時又校得太熱辣親你，一時又太凍啦。佢自己幫你恆温，仲根據你嘅心情添。 如果厨房冇人开水都应该 OK 嘅，啲水唔会，啲水温唔会变得咁犀利嘅。 应该系，系啦。咁另外一个咧，呢、這个都好、哦。如果你系打工仔，好憎开会嘅、 啊， 觉得浪费时间，同一时间都系懒啦。我宁愿坐喺度督手机啦，但你开会又唔可以咁明目张胆啦。哇！呢、這个时候出现咗一个新嘅 AI 复制人， 嗯、 就系、是、咧，你可以用一个钟头。 咁你就 input 咗你啲样啊。 哦，就係、是、美国间公司个老板做咗嗰、那个。 係啦，咁你就可以搵，就可以複製咗你个样，然后整一个好似你 AI 一样嘅複製人。咁甚至咧可以用埋你嘅语言风格啦，你嘅本身你眨眼嘅速度咧，就可以摆落去一啲视讯会议嗰度用嘅，系啦，甚至你思考方式啊、逻辑方式全部都跟晒你噶啦。但系如果你想上载去到一啲 social media 咧，就要额外收费嘅，系啦。咁大概就个钱就$148到$3,100港纸到啦，系啦。我自己觉得 OK 喎， 系嘛？ 即系如果你系懒啦，而家真系科技实在太发达啦，所以咧出现咗好多呢一啲懒人阴物，系啦。咁所以如果好似即系大家咁讲啦，都系懒底嘅，唔紧要，有钱咧你可以试下买下呢一啲嘅 AI 技术或者呢啲嘅机器咧，享受下人生啦。 想要抓住属于自己那片蓝天，曾经的我们夏日午后仰望明天，一直要到了湖 第一线 KOL 系列， 好，继续翻到嚟我哋 KOL 系列啦。咁啊，电话旁边，唔系电话旁边啦，直播室啦，入嚟， 系咯， 有我哋阿 Sunny Sir 喺度，香港生人协会总教练啊 ，Sunny Sir， 做乜嘢啊，小白，早晨啊，听众，讲咗先啊，做乜嘢事？ 直播室有个电话喺度，见到个电话，你知道我哋有阵时候其中一样嘢咧，就系见到咩就讲咩。 哦，都系嘅，机不离身，而家都个个都系咁噶啦， 系啊， 都觉得明白嘅。 咁直播室仲有啲嗰啲传统电话， 系咩？ 传统嗰啲即系拎起嗰啲电话，系啊，就喺你前面啫嘛，有嘅，系啊，系啦，系啦。 我未用过， 系啊，未用过。以前咧， 我第一次见系咁嘅样嘅啫。 以前仲犀利，以前喺我哋嗰个控制台下低咧， 吓 就有另外嗰个即系手搞。喂，上星期你咪讲过咁嘅手搞电嘅， 咁犀利。 我哋下低 搞三下先至拨到线噶嘛？ 我哋下低有一个电话系搞，咁以前咧，我听翻啲工程人员讲，那个电话就一搞完之后直接拨咗马场嘅。 马场 系啊，因为以前我哋有好多年前啊，有仲未装修嘅时候，拨咗去马场嗰度有直播咁样嘅。 犀利。 咁所以嗰阵时系有系啊手搞噶，我啱入行。系見到有搞，跟住就喂講一大扎，我唔係好知佢講緊咩，跟住就冚埋個電話，跟住啲線又唔知點樣會自己搏咗定係點，即係佢哋搞完一輪之後就知點搏。 咁犀利， 係啊！ 即係你以前啲技術性嘅嘢真係 係咯， 如果人力物力，而家撳個掣都嫌你呼得慢啊！ 但係搞呢個 concept 咧，就今日喺呢個上次阿新嚟上講喺張相嗰度嘛。 係啊。 系啦，可能其他地方都仲有嘅， 有啊，佢陸續會加噶。 系啦，咁啊就搞。咁啊，如果大家需要配合咗個 HKSOS 嗰、那個嗰啲、 啊、 app， 即係需要求救嘅時候，你發覺你電話冇電喎、 啊，係 係啦，咁你就可以喺翻呢一啲嘅地方嗰度咧，就自己帶線。 係幾多要帶條線啊？因為佢有個 Type C 定係 USB 嘅插頭喺度嘅。 咁有個 Type C 咧， 咁你可以，咁你一邊係 USB 一邊係 Type C 噶嘛？ 咁嗰個搞有冇幾個 pop 俾我？ 我記得有兩個嘅，有兩個位俾你插嘅。 係啊，呢個大家仔準備多啲啦，或者準備定一兩款咁樣。 上次我哋好似仲有嘢未講。 上次我講嗰個睡袋啊，因為睡袋我自己都話到冬天嘅時候我有個 羽絨睡袋啊嘛， 係啦。咁但係夏天咧，我就真係 薄皮咪得咯。 係啊， 有時候帶件薄風褸都得啦，遮一遮啫嘛。 係，純粹都係遮住個肚仔，唔好俾入風。 係，冇錯。 唔好入風， 肚仔痛。 系 啦，仔痛 啊！咁但系你话睡袋嘅话，夏天咁我带唔到羽绒睡袋，仲有边几款可以几适合香港嘅夏天？ 香港夏天， 香港嘅夏天咧，佢嗰种焗嘅湿咧，焗啊湿啊热咧，我有睇过条片，就系访问个非洲人，喺香港在香港住嘅非洲人，就问佢香港你点啊热唔热啊咁啊？熱啦，香港熱。我呢睇下佢抱住個仔仔，我仔仔都流汗啊咁樣，我睇到心都噏。跟住佢就話如果冇香港都係繼續咁熱嘅話咧，好似上年定唔知幾時睇，香港都仲係咁熱嘅，咁我要翻非洲避暑啦咁樣。 哇！真的，一個喺赤道生活嘅人。 跟住畫個赤道以上嘅地方都係熱過赤道。 咁我又講翻句，咁其實非洲有好多地方嘅。非洲大陸都好大，咁有啲係高原地方。 非洲有個叫 Kilimanjaro 就係最高嗰度。 係啊，嗰度都凍嘅，嗰度都凍嘅， 有雪添。 南非有企鵝， 係。 咁但係你聽起上嚟就覺得。佢嗰个要翻非洲避暑喎， 好有呢个娱乐性，好幽默喎。 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都话嗰个睡袋嘅选择咧好重要喎。阿新先生， 我哋夏天其实冇乜点样拣噶啦，都薄薄地啦，薄薄地就得噶啦。不过我哋冬天有啲就会多少少，羽绒嘅含绒量啊，车嗰个车法啊，都会有影响嘅。即系譬如你喂棉睡袋好啲啊，定系羽绒睡袋好啲？ 羽绒睡袋是冬天的，但如果你问我的话，其实我觉得羽绒睡袋真的太热了，放我来讲，因为我男仔血气方刚那 些，冬天当然羽绒好一点， 是冬天是，但棉的对我来说其实都很足够， 夏天其实真的不用那么厚棉的，好吧，这里看回温度表，它有些温度表就叫做comfort 舒适温度， 即是你说那个睡袋有那温 有温度表的，即是它会印一字上去，它做了测试告诉你，那睡袋现在可以适合什么的温度用的， 我抌咗喎， 吓你抌咗抌咗睡袋， 抌咗嗰啲咩佢嘅表，如果你 佢印喺嗰个睡袋个咪成个收纳袋嘅，印咗个表面上面咯，应该掉唔到隔篱。 哦，系咩？ 喺度。 咁我即刻翻去睇下先。 咁就咁样睇嘅，佢就会分有 comfort， 跟住叫 extreme 嘅。comfort 咧就系你呢个温度就叫舒适啦。咁有啲可能佢写成正25度。 嗯。 咁呢就舒适温度。 嗯。 咁啊，實際咧，你再用嘅時候咧，可能個温度去到20度啊，都勉勉強強嘅。 嗯， 佢啲 extreme 咧，可能就話你勉強夠頂住，但係又凍你唔親嗰啲。 嗯， 尖寒尖凍嗰種感覺就係嗰啲啦。係，我上 如果負十度咁樣嚇，譬如有啲凍啲嘢負十度咁樣。 係，如果真實環境負十度咧，咁你就可能要買一個係負十度 comfort 嘅，即係舒適負十度舒適嘅睡袋啦。 哦，咁樣噶。 我自己咧就 貴噶嘛，嗰啲咩負十度嗰啲， 咁值得付出嘅，又唔會太貴嘅，都係而家大概2000多元港紙。 哇，係啊！ 咁你話我去到凍春病嘅睇醫生嘅條數就 即係20000多噶啦。 哇！你睇咩醫生？ 我唔知，唔係因為你去到啲地方你病咗要直升機送你咁樣又， 或者病咗成個旅程唔開心都係值得唔值得啦？ 人生最緊要係快樂健康。 是啱嘅，所以各位听众多啲行下山吓， 系咯， 即系行山系除咗身心健康之外咧，仲要可以多啲吸收正能量。 啱、啊，正能量要 唔使咁灰嘅，好多嘢晒下太阳咧就可以晒走衰气啦。 系系， 啲湿气都系晒晒就好。 系啦嗱，咁我哋睡袋就知道其实都有好多啦。夏天咧，我哋梗系搵啲最薄噶啦。 系， 但最薄嗰啲其实会唔会好似我哋嗰啲好薄嗰啲风褛 都有， 跟住就。一出汗就黐住啲皮肤，黐住肚仔咁样，咁我肚仔呢度冚住咗嗰个位置出汗， 咁你唔系摸公猪瞓噶嘛？你摸公猪瞓就会黐住啫，咁有件 T 恤噶嘛？你又阴我唔到啦，我唔会中你 男仔有阵时候打大赤啦去瞓啊嘛。 哦，我都会嘅，有时候自己露营，所以我哋啲同事个个都系瞓单人型嘅，即系方便好多。即系人年纪大咧，你好难接受隔篱有个男人咧， 系啊系， 一拧住面大家哇好难接受，所以我用单人型嘅 系。 咁我都有啲同事係中意瞓單人就瞓雙人型，佢話將啲雜物可以周圍放、啊 哦，即 係 一個人瞓 躺啲， 但就揾個雙人型就一個人瞓。 係啦係啦係啦。 哦， 咁啊佢哋成日笑我嘅，即係話咧我瞓單人型咧啲嘢又要尖頭到腳啊，背囊又晾住只腳啊，隻手側邊咧就要放啲即係啲衫褲啊，煲餐餐啊，個感覺好似陪葬啊咁樣。跟住我话：哇，你班衰仔啊，真系 神草流流， 系真系讲啲咁嘅嘢嘅咁啊！跟住我就中意瞓单人，话方便啊。我朦朦胧胧咧，我伸只手就 有啲似我去旅行嘅时候瞓嗰啲 capsule 嗰啲。 系啦，就系、是、咁样，好方便、啊。我伸只手落去就攞咗樽水咯。我连夹身都唔使伸只手落去，即系入边我饮水都喺水喉噶嘛。咁啊，伸只手上摸，条水喺度掹落嚟。我连转身都唔使。 喂，咁你夜晚去厕所会唔会搏埋喉噶？你 咁都要行出去嘅。 哦， 始终都系要讲究卫生，同埋都要有水袋会洗手嘅。 会唔会咧？就系有啲朋友直头喺个营入边咧，就挂住个电话，即系瞓喺度当睇戏咁样。 我哋甚少，因为我哋真系 露营啊嘛。 一入营就个一声就瞓。 咁啊系，只头都攰。 其实去露营瞓觉。 好淋嘅，瞓得好舒服嘅。 啊，系咯， 即系我妈又有投诉，喂，呢个礼拜你翻屋企瞓咗几多晚啊？咁 啱啊，啱啊。咁所以喺睡袋方面都有好多嘅选择啦。喂，我讲多一两句，就系、是、冬天同夏天个睡唔系嗰个露营咧，最主要执走啲乜嘢先？ 最紧要执走咗一啲保暖嘢， 系。 冬天你有啲斬毛衫啦、厚羽絨褸啦、嗰啲保暖底衫啦，嗰啲咪去執走曬佢咯。 嗯， 夏天嘅最緊要就執多兩件 T 恤，要快乾嘅。 哦， 成日換 T 恤啊， 這個提醒好。係啦，咁啊睇下大家如果去夏天上山又好、露營又好，做一啲户外活動嘅時候咧，就要執一執個袋啦。冬天個袋咧就未必啱用噶啦。 個袋啱嘅，不過啲內容可能要調整一下。 內容要調整一下。好，唔該曬 Sunny 姐， 拜拜。 秒速八公里，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咧将会分途广播噶。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而晨光第一线会继续有交通天文台继续留翻喺度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 最紧要就系有好心情，就算天气唔好。 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咁样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 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朝早七点零七分啊，咁啊出边有冇落雨咧？咁啊我都唔知啊吓，咁啊转头船仔出去睇下啦。不过咧，就见到雷暴警告啊生效紧啦。头先又喺天文台嘅埋网站上面咧都睇紧。睇緊啲咩呢？就話到哦，佢哋嗰個嘅雨帶啊，一帶嘅雨帶呢，咁都係圍繞住呢喺隔離深圳比較常多嘅，咁希望就唔好咁快影響到大家嘅生活啦嚇。好，咁啊28度嘅氣温，雷暴警告繼續都係生效嘅早上。香港電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線，咁啊繼續咧同各位聽眾見下面啦嚇。直播室入邊咧有白權浩小白喺度，船仔都喺度。 早晨， 早晨。咁啊今日晨光交通天文台咧有阿 N 早晨啦。早晨啊，小白，早晨啊，船仔。 哇，呢把声令到我都想扮下。 系咯，你头先系扮马叫啊？ 系啊，扮马叫。 哦， 精神龙啊，精神。 咁我已经早晨，然后你就系马。我哋加埋就係龍馬精神，點估到？點估到你有呢個套路？ 船仔係咩？我哋係龍馬，咁船仔係 我唯有扮港台隻貓啦。 哦，好 Q 啊！ 港台， 好有生氣，我哋今朝 係啦。我点谂到你会扮马咧？嗰个朝头早真系估你唔到， 惊喜嚟！ 呢个惊喜实在太大啦！ 大家醒神啲啊！ 好啊好啊，非常之醒神啊！ 系咧， 啱啊，同你啲身嘅今日嘅造型， 我呢身冇乜特别， 格仔间条造型， 醒神咩？ 醒神， 牛仔，我以为你想 牛仔咩？ 裙系咯， 哦，我睇唔到嘛，就系睇到个膊头嘅啫。 唔系啊，加埋格仔裙，咪好似嗰啲系咪嗰啲叫咩啊？骑士定牛仔？ 骑士 哦， 似 骑士都 骑住只马，所以有马叫。 哦、 即系一身嘅装扮配搭上呢个马叫声， 咁啱佢又戴住顶帽， 系啦， 仲唔系马叫声？ 呢顶帽仲要唔系普通嘅 cat 帽， 系啦，画家帽嚟噶， 画家帽系啊， 但系骑师唔系戴画家帽噶， 冇啊，你系特别啲嗰啲咧，系戴住画家帽画住画，然后骑住马， 哇，好有型、啊！ 你似系嗰啲咧，今日个碌斜嗰啲打马球， 马球 知咩马球啊？即系骑住只马喺度打， 比较优雅啲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嗰只 似我个人咁咯，优雅啲。 你系开心就好啦。 小白都唔知俾咩反应啦，我好叻啊！ 因为朝头早嘅时间，我又唔想太伤害你。 哦 ，OK，OK， 系啊， 你真系好有善心。 我真系一个善心嘅人嚟噶， 系善良嘅人啊！你 咁梗系啦，咁梗系。 佢就系对靓女先系咁噶咋？ 唔系一对船仔都好啊，都好有善心、 啊。系啊， 好啊，你唔承认咩？你唔承认咩？ 佢都不得不承认，你都见到佢， 冇办法啦，佢喺度嘛。呢啲坏话我哋转头讲。 好，咁啊，先睇睇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先。 好啦，隧道情况方面咧，咁暂时大致各区隧道都畅顺嘅。狮隧沙田入口嗰边咧开始有少少车龙啦，都系入口开始车多啦。咁路面情况方面，新界区元朗公路出九龙近富泰村咧，至到福亨村开始车多噶啦。咁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沥源村都开始较为繁忙。咁提翻大家。就係、是、較早前咧，天后廟道嗰邊有火警喎，咁不過咧已經係啦、 啊， 已經處理好噶啦。咁較早前嗰邊實施咗單線雙程行車嘅位置就係咧天后廟道介乎英皇道同埋康福台之間，咁本身有單線雙程行車啦，而家已經咧取消咗，咁就交通回復正常。另外就有啲水務急修啦，觀塘道方面，咁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快線封閉，咁另外碼頭角。 嘅木廠街都有水管急收嘅，車輛咧唔能夠由木廠街右轉入去彭程街，咁駕駛人士經過咧留意翻呢一啲嘅位置啦，咁就小心駕駛啦。 嗯，係啦，咁有啲突如其來嘅封路啊，或者改道嘅話咧，咁駕駛人士就注意啦。呢個咧就係千祈唔好諗住平時條路係咁。咁理所當然，理所當然係對司機嚟講係一個大忌嚟嘅。 嗯， 最容易就會覺得條路係咁噶啦，於是乎就繼續都係咁行啦。咁可能路面上面有啲嘅改道啊，擺多咗幾個雪糕筒，你有冇懷疑？係 啊， 係啦。其中一個最大嘅心魔咧，都係手機。我自己真係真心覺得最大嘅心魔係手機。嗯、 尤其是而家好多司機咧，都會將個手機擺咗喺個車頭，即 幾步有時見到好危險。 即嗰啲嗱，其實咧本身你可能唔睇嘅，但係因為你擺咗喺你個駕駛盤上面。嗰、那個位即係擋風玻璃前面嗰個位啦，佢、一彈 message 咧， 你又要望 呢、這個人就會自然咁樣望一望嘅，呢、這個人性嚟。 咁而你又覺得係我都係望一望啫，咁、但 係 其實 就係講望一望嗰一下，就可能突然之間有個路人唔小心，可能行緊嘅時候， 或者唔好路人啦，又或者係有個雪糕桶喺度擺到喺度， 你 自己冇睇 到 啦， 望一望嗰一秒， 係啊，因為你架車係以即係用一個速度去到行駛噶嘛，係、啦，咁所以呢啲即係各位駕駛人士啊，咁啊一秒咧。都唔好鬆懈， 係啊， 因為點解叫意外呢，即係大家都係咁講，意料之外，你以為冇事咁，就係正中下懷， 太多突發嘅嘢啦。 冇錯啦，冇錯， 所以都係專注駕駛。 啱啱聽呢句啱聽啊，保持行車距離都好重要啊。今日朝頭早交通有啲咩同我哋提一提呢？ 今朝咧就要提下大家嚟緊。27号咧，元朗区咧系有个， 即 听日系啦，听日咧元朗区有舞龙活动啊， 系， 咁就中午12点起咧。就會開始有啲道路封閉㗎啦，直至到巡遊結束。咁就係喺邊一度呢，就係朗日路近住元朗站嗰一邊啦嘅一段最左邊行車線，仲有朗業街同埋康業街近住彩業亭屋苑嚟嘅嗰一帶啦，仲有元朗嘅舊墟路同埋部分嘅山背路，仲有部分嘅朗和路近住元朗站， 都有少少近元朗工業村喎，係嘛？ 係啊，嗰頭元朗站啦，同埋山背村。圈嗰一头咯，系啦，咁就有呢个舞龙活动啦，所以大家去到嗰一边咧，就留意翻啦。咁嗰一啲路段咧，就会需要间歇性封闭嘅。咁大家去到嗰阵咧，就可能要留意翻在场嘅警务人员指示啦，或者一啲路标嘅指示啦。 哦，哇！呢一类型嘅舞龙活动咧，都几好，其实几啱，即系一家大细去睇。系唯一样嘢担心嘅就系。听日会唔会落雨啫？ 系啊，我都谂紧呢个天气嘅问题。 系啊，呢排都成日落雨。 系啊，天文台话听日落雨嗰个机会率都高。 都大系咪啊？ 系啊。 不过好多变数嘅，可能今晚 可能一舞龙嘅时候， 系啦， 就冇咗啦。 天公造美啊！ 系啦，就系等你舞龙嗰下，太阳伯伯就出嚟啦。 今晚我哋瞓觉嘅时候就已经落晒所有雨啦。 系咧，应该系咁样。 跟住听朝就可以开开心心去进行呢一个活动。 吓，有冇睇过呢一类型嘅舞龙表演啊？你 我有去睇过。大坑 大坑嗰個好出名啦， 睇過一次咯， 好大香，好大煙啊！意思就 係插住咗好多香喺嗰、那個喺條龍度噶嘛，跟住就會周圍行，係好大煙。 真係條龍飛嘅時候咧，我第一次見到嘅時候咧。咩叫腾云驾雾啊？哇！呢条龙就系腾云驾雾，因为佢真系啲烟入边， 系啊系啊， 即系飞龙在天咁嘅感觉， 系 啊， 全部嗰啲香嗰啲烟，烟火嗰啲感觉咧都好强烈啊吓，咁啊亦都有人拎住个系咪波波啊嗰、那个？ 系啊，个波波，跟住又插住晒啲香， 系啊，嗰个波波本身一路行嘅时候、 哦、 都系 有烟噶嘛， 都系一扎烟出嚟嘅。系啦，我都好感动啊，因为我不断喺度喊，整个过程我都 系 痛哭流泪， 神明都会感动啊，所以 系 见到你咁有感触，好啊，你有咩心愿，小伯你讲啦， 系咪啊？我去身都喊嘅，因为 一定会帮你实现所有嘅梦想啊， 系就好啦，你行近呢条龙又喊，离远睇嘅时候觉得哇，嗰种感觉都又系感动又系喊咁样，所以都系犀利啊， 同埋都好多外国人去。睇我見到， 係嘛？係啊，係啊，呢啲呢個活動咧，旅發局都係即係重點去到有陣時會宣傳啊、特別喺外國嗰啲好多唔同地方。咁而家佢哋個方法都係又會揾好多咧，就係嗰啲外國嘅。 叫做網紅，係啦，叫網紅咧就去到做一啲呢一類型咁樣嘅拍攝，咁啊擺啲片喺個網上 宣傳下香港， 宣傳下香港 都需要通常網上宣傳。 係啊，係啊，係啊，係 啊, 啊！我覺得呢類活動都幾，其實香港 好有特色啊， 係啊，好多有特色嘅活動嘅香港， 可以多啲宣傳咯。 係啦、啊，咁所以如果大家見到呢啲活動嘅時候咧，咁啊誒影多兩張相，影多兩張相咧就擺出去嘅社交媒體網站上邊，等啲外國嗰啲親朋好友， 冇錯，自己都可以宣揚下香港究竟有啲咩好玩。 冇錯啦，睇多啲咁，讓大家感受多啲呢啲香港獨有嘅文化， 冇錯， 都非常之好啊！好，咁啊，同你傾住咁多先，因為大家留意住嗰個元朗啊嘛， 冇錯， 喺呢一個嘅朗日路附近都有啲封路嘅， 係啦，元朗站嗰一邊都有嘅， 係啦，咁啊，聽日中午十二點啊嚇，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咁啊，十二點開始封定十二點之前已經開始封噶啦， 十二點起開始封， 十二點開始封，好，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嚇，唔該曬，唔該曬。天气方面咧，船仔咧静静地就走咗出去噶啦吓，咁啊雷暴警告，我有少少担心佢有冇事啊，船仔。 冇啊，平时咧孝顺啊，所以咧就暂时都见唔到雷。 啊，咁就好啦。 系啊，咁但系乌云咧就真系密布啦，同埋咧隐隐约约咧都几大风嘅。 哦， 而家企喺呢一个位，系啦、 啊， 我就成日硬系谂紧话，好似个感觉有啲似台风添嘅。 吓、啊，咁犀利！ 未去到即係可能一號颱風嗰種感覺啦，咁、但係咧而家就冇乜雨，係啦，咁即係而家冇，應該係得微微雨粉咁樣，係、啦，都可以唔使擔遮嘅。咁但係咧有個預感啊，咁望發啲烏雲咧，真係有可能今日落下大雨，咁所以咧、今日同大家講下一個一定落雨天一定會用嘅嘢， 係 遮啦。 哦，原來係遮真係要用、我通常咧就即刻咧發布三縮遮出嚟嘅。方便啊嘛， 三縮遮 係、 三縮遮真係點樣？ 好細把嗰啲咯，即係有嗰啲 哦， 係啊，二縮、三縮、四縮咁樣噶嘛。 即係大概好似一個手掌咁大嗰啲遮。 咁嗰個好似四縮嚟噶啦，係嘛？ 哦，係咩？ 係啊， 即係你講緊係折幾多下嗰個？ 係啊，係啊，係啊。 系嗱，咁讲下呢、一个嗱，我哋本身咧就系要由遮个结构咧开始去谂起嘅。嗱，首先我哋由嗰个遮柄啦，嗱，我哋本身个遮柄咧，其实我就咁叫遮柄啦。其实佢个专业名咧系叫中棚嘅，咁即系遮嘅主骨啦。 点解中棚啊？ 中棚系啦。 哦，系，请讲。 系啦，咁样咧呢个主骨咧，其实咧有两款嘅木材质咧系比较好用啲嘅、第一个咧就系碳纤维啦，因为佢个弹力比较高啦，而且通常冇咁容易变形同埋够轻啊，咁同埋可以抗风，咁你台风都唔使惊。另外一个咧就叫做玻璃纤维，呢、一个亦都系一样嘅，同头先个一样啦，都系耐久啲啦，同埋系比较轻啲嘅，咁所以如果拣嘅话咧都可以拣，但系如果你话咧。我真系最紧要就系轻啦，咁可能你用翻铝会好少少，但系咧因为太轻嘅缘故，有可能咧系唔襟用嘅。 大风啲嘅时候就成把遮弯咗嗰啲咯。 系啦，咁所以大家拣嘅时候咧，我通常就会拣呢一个嘅碳纤维。如果你想系冇把遮襟弹啲啊，即系个遮柄咧就可以拣碳纤维。如果你想抗风啊，即系成日我永远都系台风嘅时候拎出去用噶啦，咁你就用玻璃纤维嘅遮柄啦。 哦，哇，分到咁样噶，原来。 是啊，揀把遮原來好複雜的。 是 啦、啊。咁另外呢，如果我哋再揀下譬如遮面咁樣啦，都有唔同嘅材質啦。咁就揀返啲線水少少嘅。佢仲要 mention 講到明佢係會變成一粒水珠，然後呢擺上面會線走嘅。咁嗰啲就最好用啦、 哦。 另外呢就係一啲嘅遮骨啊。即係我哋講緊嗰啲真係會好似好容易整斷嗰啲呢。是啦、啊。咁嗰啲呢亦都係用翻頭先我哋所講嗰啲碳纖維啊、鋁啊等等，你就揀翻一個適合嘅纖維啦。咁、另外咧，因為而家多咗好多唔同類型嘅遮啦，譬如頭先講到嘅嗰、那個三折啊、四折啊、五折或者係五折嘅呢啲咁樣嘅縮骨遮啦。但係咧，而家出咗一款咧，我自己仲未用過嘅，就叫做反向遮啊。你有冇用過啊？ 哦，反向遮即係啲水可以一倒轉嘅時候就自己滴翻落個地下咁啊，或者定係 keep 住咁樣，即係乾淨啲嘅嗰只啊？ 是啊是啊是啊，佢收嗰个方向咧就唔系向外收，即系唔系向外收，咁你就冇咁容易一滴嗰下咧就啲水飞晒出去， 其实 向内收。 其实揸车嘅朋友咧会几中意呢把遮啦，我冇噶吓，不过我成日觉得如果有呢把遮真系上车嘅时候咧，佢就把遮会一收啊自己兜住啲水，唔使整到成架车都系湿哚哚咁样咯。 是啊，我自己都是咁样觉得，但是我仲未揾到一把遮是轻得嚟又可以反向收。 未啊，都未揾到啊，因为我而家都有几把遮喺度咧，佢哋又冇事冇干，我又唔想过度消费咁样。 是啊。 但係我有聽朋友講，即係佢有用呢啲咧，佢話係真係冇咁容易整濕嘅、啊，尤其是而家啲商場咧，咪唔會再派遮袋嘅。咁佢呢一款咧就冇咁容易滴曬啲水出嚟嘅、哦。可能你本身喺入商場之前你揈一揈把遮，然後你再向內收咧，咁、啊、就冇咁容易滴曬啲水出嚟。咁所以如果大家係即係呢一個時刻想買遮咧，就可以試下呢一個反方向嘅遮。咁、嗯、另外咧，而家多咗好多就係自動遮啦，即係撳一個掣，佢就自己開噶啦。 嚇、啊，跟住撳個掣，佢自己收一下先，咁跟住你自己再拍翻埋佢。 冇錯，咁呢一個咧就方便啲咩呢？如果你突然間行下路好大雨， 嚇、 啊，咁你就可以用呢一把遮啦。 哦，一撳個掣佢就飛出嚟啦，咁樣。 系啦，咁所以大家就可以因应翻自己个情况。我自己就唔中意用嘅，因为我觉得收入去嗰下要好大力，哦、我唔够力嘅，永远都。 我都 OK 嘅，因为我觉得弹出去嗰下好有型。 哦，但我睇过啲片，啲有啲遮渣啲，一飞咧成个斜马遮飞咗出去， 系咩 病喺度？ 系咩咁惊？咁咪笑死人 啦！系啊，我好笑啊嗰条片。所以如果大家拣遮，拣翻啲质素好啲啦，研究一下，即系可以揾下有冇渗水啊，系咪讲到明抗风啊？你知大家香港而家好容易有风季嗰啲咧，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啦。咁同大家讲埋天气啦，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咁雨势有时较大，下午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约系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骤雨同埋雷暴，星期一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再度不稳定。 而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嘅，咁啊注意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去到早上嘅9点，最新更新而家系27度啊。 晨光大學，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嘅电话侧边啊，继续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喂，早晨各位。 早晨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咧想同大家讲下咩咧？佳哥之前几个礼拜就同你讲咗好多黄大仙啊、乐富啊嗰啲咩竹园啊呢类型咁样嘅典故啦，系啦。咁我咧即系行下嘅时候，咁梗系要周围望啦。而家即系识嘅嘢唔同咗噶咯，唔系净系睇到而家嘅嘢噶，只眼会睄多几眼睇到旧嘅嘢噶。好啦，咁我行下黄大仙啊，净系见到有个墓地定系点样嘅？咁其实到底系咩一回事咧，佳哥？ 嗱，呢个墓地咧历史就好耐啦。因为点解咧？都曾经讲过啦。黄大仙呢个区咧，呢个系新名嚟嘅。 吓，系啊， 上世纪大约系50年代、50、60年代先开始，系将佢变成一个地区名嘛。 系 喺之前咧，呢个区叫竹园。 系。 但今日咧仲有一个中原村喺度喎， 系啊系啊， 嗰度未拆噶嘛，仲系迟啲可能会清拆啦吓。好啦，咁咧呢个中原咧主要系一班咧系姓林嘅人居住。 嗯，系啊，你提过， 系 啊，记得。 咁而呢一个墓地咧就呢一班姓林嘅祖先，系咩年代咧？系明朝时候嘅墓地嘅。 咁耐噶啦？ 系啊，所以系古迹嚟噶呢个。 即系正如之前佳哥同我哋讲过啦，九龙啊，同埋香港岛啊。都有好多原居民咧，其實好耐之前已經喺度住啦。 係啦，如果你話用原居民咧，咁呢班姓林嘅人咧，其實都算係原居民噶啦。 因為 咧，根據佢哋嘅族譜嘅記載啦，咁佢哋嘅祖先喺南宋嘅時候咧，已經嚟咗香港噶啦。 南宋 係啦，不過佢落腳嘅地方就喺九龍區，即係今日九龍區，就唔係喺新界。咁你知啦，後嚟香港發展歷史就係以新界，即係以呢、這、一個佳人街啊嘛。 記得。 佳人街上邊嗰邊以北嗰啲就有原居民，佢哋有丁權有剩。咁但係咧喺南邊嗰啲就冇辦法啦，就冇咗啦，因為嗰陣時係當時係割讓出去嘅咁樣咯。 係。哦，咁既然係咁嘅話咧，咁由咁耐以嚟到而家啦，咁其實。他們的祖先有沒有說到為何會來了香港，是不是跟宋帝昺一起來還是怎樣的？ 他們就很夠運的，因為他們這班姓林的族人，他們來香港，他們今時還是有族譜保留到， 今天都有的， 有他們還有族譜的， 是 他們寫得很詳細， 還有沒有繼續寫下去還是怎樣的？ 有繼續有的，雖然他們的村就已經拆掉了，因为为什么呢？他落地香港之后呢，他最早就住在哪里呢？最早就住在今天的大磡村，即是大磡村，即是现在起了公屋啊，还有那个荷里活广场那堆啊，住在那堆地方的， 即是钻石山附近。 没错，叫做钻石山，以前就叫做飞鹅山的那里。 飞鹅山而家都有啦，不过而家飞鹅山就只是广播山。 喂，差了一点，没错，你说这个差了一点。今日我哋所话嗰个飞鹅山咧， 就唔係原本個飛鵝山嚟嘅， 就淨係嗰座山啫。而家 嗰座山咧，以前喺度住嘅村民，翻啲族譜叫做咧，叫做咧插望頂。 咦，插望頂呢個名字我聽過喎。 佢叫插望頂，係啦。咁咧，真正個飛鵝山咧，其實就即係鑽石山。 哦，但係鑽石山以前。佢都係嗰個山嚟噶嘛，一座山個山嚟噶嘛。 係啊，一座山個山就好似一隻飛鵝。嗱，呢只飛鵝唔係一隻會飛嘅鵝啊，係好似蝴蝶嗰只飛鵝啊。 係啊，係飛鵝，係啊，係啱啊。 係啊，咁個山形就好似嗰啲飛鵝咁，所以就叫飛鵝山。咁點解飛下飛下就飛到個隔離，變咗隔離嗰座山叫飛鵝山？ 應該係啲人咧指下指下嘅時候咧。就開始真係以我串我啦，到時候 係啦，誤會咗啦。好啦，咁之後佢就住喺嗰度嘅，咁但係慢慢慢慢咧就開始分散咗啦。有啲人搬咗去竹園啦，有啲人搬咗去以前嘅蒲崗啊。咁蒲崗原本一座好大嘅山嚟嘅， 而家嗰個都係蒲崗村道嗰啲嘛。 冇錯啦， 係咯。 後嚟因為蒲崗就日本人嚟日本人嚟嗰陣時候咧就鏟咗佢嘅山啊嘛， 係係係， 咁就變咗後嚟一個叫做新蒲崗地段啊嘛， 係啊係啊， 就因為一現有個蒲崗山， 都係嗰一帶噶啦其實。 咁就啦，咁由於佢又啲村冇曬啦，咁啲咁啊姓林嘅人咪散曬咯，散曬咯，咁雖然散曬啫，但係佢哋咁多年喺九龍區咁都去到祖墓喺度噶嘛，咁啲祖墓咧主要以前咧就係喺。平地啊，好多都系，但因为铲咗山，咪要搬走咯。咁好多都搬上边度咧，搬咗上去慈云山上边嘅山入边啊。 系慈云山 上边嘅山搬高咗。咁但系有部分咧好够运到落喺度，就譬如话呢一个啊，就喺慈黄大仙庙门口嗰、那个，佢一个明朝嘅墓地，系、哦、啦。咁啊，不过咧呢、這个墓地咧，根据佢个族谱记载咧，里边其实系冇嘢嘅。 哦，系咩？ 系。 即系唔知点解当年可能又起定定系点样啦咁就 系啊，因为当诶好多即系其实根据族谱讲咧，因为经历好多历史啦咁样啦，咁啊后嚟佢重修嘅时候咧就起嗰个墓地，都发觉里边咧已经系、那个金塔已经系得翻少少嘢嘅啫， 系系 啊咁啊，咁于是乎咧就做啲即系做咗啲銀牌咁樣，咁重新安置落去，就當咗係一個好似一個懷念性質嘅咁嘅地方，咁啊祭佛就仍然就保留咗個古墓嗰度咁樣，咁啊立咗塊碑喺度啦，一墓有墓碑喺度啦，咁樣啫嘛。 咁而家啲族人嗰啲後代都仲係住喺香港噶嘛？ 係好多嘅，都係好多喺香港住。 你同佢哋有冇聯絡㗎？呢啲 有聯絡。 係咩？ 係啊，唔係點睇佢族譜啊？ 哇，咁犀利㗎！ 同你咪唔犀利啫，而家 犀利。 但都都講過啦，佢哋每年先後誕都會去拜阿嫲噶嘛。 啊，係喎，係喎， 先後廟，佢哋叫姑婆噶嘛。啊，咁佢哋都會去拜。咁佢哋每年咧就拜姑婆啦。咁清明咧就會拜祭祖啦。 啊， 清明同樣都會祭祖啦，咁樣啦。咁仍然都有乜活動嘅。 系，咁啊好难得㗎，即係香港呢，我哋成日见到一眼望落去就全部都係高楼大厦，其实呢真係有好多原居民嘅故事啊，同埋呢啲故事或者呢啲嘅人物呢，佢哋嘅后代啊，仍然係继续喺可能我哋身边係有啲同事已经係㗎啦，有啲同学又已经係㗎啦。一啲都唔出奇，我觉得呢、這个。 係啦，香港其实好多呢连啲古村啦，特别係九龙区啦，即係九龙，依然九龙都好多古村㗎嘛。咁啊，冚一条一条咁清拆晒，咁啲人咪散晒囉，就唔似好似新界咁样仍然保留住一条村咁样囉。 咁啊冇辦法啦，咁九龙区嗰啲亦都要 发 展啦。系啦，咁其实你就算系讲紧以前嗰啲村，以前嗰啲村即系再以前咧，其实佢哋一样有好多嘢可能发展紧嘅。咁啊，但系因为都有起村又好，起点样都好啦，咁啊发展咧系避免唔到嘅。我觉得亦都发展系正向，我哋需要发展人类。但系点样去到发展之余咧，又保育下，又或者做下一啲历史嘅见证啊，咁啊对我哋咧一路发展嘅时候咧，嗰个涵养个修养一路可以继续个底蕴喺度，越做越好咧，咁啊个发展先至会有一个啱嘅。路向啊吓，好，今日同阿佳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你，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同空间站组合体凌晨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三个航天员其后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神舟十八号飞船在昨晚近九点由长征二号 F-18 运载火箭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大约十分钟之后进入预定轨道，并且在凌晨3:32成功对接在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自主交会对接过程历时大约6.5小时。三个航天员其后按计划顺利进入天和核心舱，两个平均年龄不够40岁的航天员成组实现在天宫会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今日将会在北京同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谈。外电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亦都有可能同他会面。布林肯昨日在上海转到北京，据报他在抵埗之后随即前往同中国顶尖学者举行闭门会面。对于有报道说布林肯在上海访问期间对中国所谓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表达关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方希望美方切实尊重公平竞争原则，同中方双向而行，为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黄晓红在北京会见缅甸内政部部长雅笔。黄晓红说，中缅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取得标志性重大战果，中方始终在战略高度看待和发展中缅关系，愿意同缅方一起全面深化执法安全合作，深入开展打击赌诈、毒品等跨境犯罪行动，加强人员项目安保合作，为两国和本地区安全稳定和繁荣发展作出更大贡献。雅笔就说，愿意推动两国执法安全合作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较大，下午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骤雨和雷暴，星期一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再度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早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Ann 提翻你啦。现时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落翻去龙翔道观塘方向嘅支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即系近住狮隧九龙出口嗰边落翻去龙翔道观塘方向嘅支路系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咁睇翻狮隧沙田入口嘅龙尾啦。咁现时狮隧沙田入口嘅车龙咧排到去水泉澳村。咁其余各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近理工湾位车多，东隧去港岛嘅龙尾到尤丽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车龙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嘅龙尾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到果栏，旧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近住德望学校一段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慢车，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沥源村车多，车龙去到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新墟车多，龙尾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车多，龙尾到科学园，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维心村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000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 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物为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就放那 边 那一年光阴找我泪滴从十二个月光变出更多诗意 Lolly Talk 我在发梦你在发梦自身要走这位道女最头同意出声就来合理并发出天与光去要走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 由邓穗文饰演的傅梅女主角袁哥的上司同样是个女强人仲是将工作放第一位结果导致婚姻失败所以当眼见袁哥只顾事业的时候就成日劝他要留点时间去谈恋爱 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有啲咩嘢留翻喺度讲啦。 最中意食嗰啲糖啦。 咁系咪可以放题咁样任食啊？新年嗰阵 都唔系嘅。如果你食得太多，你只牙会痛。 哦，咬到牙痛啊？定系蛀牙嘅痛先？ 蛀牙。 吓、啊，你有蛀牙系啊？而家 揞住。 逢星期一 朝早八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思思妈妈， 有子豪爸爸， 玩玩星期天。 时候咧，同大家咧睇睇个天气先。小白交俾你啦，好嘛？ 喂，好啊！出边咧就大致多云啦，咁啊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都较大噶。下午骤雨逐渐减少，最高嘅气温咧都去到29度噶。咁啊，见到雷暴警告都已经系生效紧噶啦。暂时去到早上嘅9点钟，出边系27度嘅气温啊。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好睇波，睇咩波先？ 我自己咧都唔系第一次咧，就喺节目入边就讲过，其中一位我好喜欢嘅教头咧，就阿高普嘛。咁啊，佢之前几年啊，嗰阵我都唔记得咗边年啦。咁啊，利物浦赢波，跟住又嚟到香港就做一啲嘅表演。嗰阵时我都有特登去揾阿高普，系啦，亦都同佢倾下偈咁样嘅，系啦。咁啊，我好欣赏佢嗰种咧，就好有活力嘅教法嘅，咁亦都好有弹性。咁但系今季利物浦一路咧都系好好。咁、但係去到即係大家都有留意嘅话呢几场波真係跌窝㗎。 係季尾有少少甩碌啦，不过都。 即係冇碌添啊，而家佢架车。 係咁高普都有出嚟 say sorry 嘅。咁好多领队都唔会因为自己嘅一啲叫行政失误啦而 say sorry 嘅、啊。我自己 欣赏佢呢个 欣赏。好欣赏。其实你大家亦都唔好因为今年红军打得唔好或者最后攞唔到英超冠军封唔到啊高普嘅将佢封胜而大家怪罪高普。我觉得伤兵满营都是他们面对的事情签前锋不够锐利第二个摆不点不过错不在全部都是高普的但是当然、高普这些伟大的领队当然会将所有问题都揽上身是不是 是啊是啊所以如果你看回积分榜的话暂时就阿仙奴但是你看到其实真正那只老虎就是曼城 因为多踢一场阿仙奴 是啊现在呢就利物浦如果要再夺冠嘅话咧，咁啊好多人都会觉得佢无望嘅。咁、不过都系嗰句咧，波系圆嘅。咁突然之间会唔会其他球队又失准？咁佢突然之间回勇，咁呢啲我 哋好难去到揣测嘅。 我都讲过爱华顿咧，好中意成日无欲无求咧，就搞你啲前列球队咧，就 即系曼城啊， 好难搞啊！即系佢自己就冇乜嘢争，又唔系话护级，又唔系话成，佢就无端端咁样整一整你， 邀下你咁样，吉吉你。 系啊，咁啊，即系作客就俾爱华顿入咗两粒，即系讲紧就系红军啦。咁头先阿小白报个英超积分榜咧，其实今年英超都真系同过往有啲唔同啦。即系旧时可能大家都会觉得系有车仔啦，有曼联啦。咁啊，暂时嚟讲咧都未见到佢哋嘅踪影嘅，特别系阿仙奴啊大炒咗车路士五粒之后咧，就车仔就应该再跌多几位，系咪咁样啊？小白， 而家车仔系第九嘅，系啦。咁啊，曼联咧即系成日都系以前见嘅咧，就喺第六咁样。咁所以如果呢两队车仔就都问啲噶啦，其实你谂下，而家热刺都好努力去到争紧咧，就系出年嗰张 欧洲赛 嘅 入 场券啊。咁啊，曼联仲要喺热刺后边，咁啊，其实热刺同曼联都争七分添啊。咁所以都更加问啦。其实热刺都好俾心机争。其实今年见到成队热刺咧，系开头其实都几好啊，即系真系投咗几场嘅啫。咁但系去到后期嘅时候咧，就见到好快脆就已经成队波冇乜力同埋有啲散嘅感觉， 功力唔够咯，又系。即系成日都诟病就系前锋线好似踢嚟踢去都系得阿老孙孙兴文， 系啊，佢一个人咁样爆啊又扭啊，你见佢已经好努力去扭波啊、大波啊、做组织啊，但系都支援唔 系 好够， 争啲啦。咁啊，至于头先提到嘅曼联咧，咁啊赢波上翻前六啦，但系好似小白头先咁样讲啦，即系你话要睇咧，就睇阿仙奴同埋曼城嘅斗法啦。依家就卖甩咗红军噶啦吓，咁但系英超仲有，我冇记错咗五轮嘅赛事啦，呢五轮究竟点样有啲咩赛果咧？绝对会影响英超前六位嘅排名啦。而我自己都喜欢睇降班区啦，降班区就有三队又未至于笃定降班嘅，仲有得玩下嘅。 石飞联就笃定噶啦，系啦，咁佢真系争好多分，佢得十六分。咁啊，十九位嘅搬尼都二十三分， 有劳顿啦， 搞唔掂啦，系啊，劳顿系十八啦，系啊， 咁啊，所以都要睇下边一队可以留低，或者下年英超嘅升翻马，边一队又继续踢得好，这个就系英超赛场入边嘅一个总结啦。 系啦，咁啊，都睇到啲报道咧，就讲久保建英，咁啊，久保建英啊做咩咧？咁啊，其实久保建英嚟紧嘅时候咧，大家都知道，其实又或者已经忘记咗添啊。佢原本係皇馬簽佢嘅，係啦。咁嗰陣時皇馬簽嘅時候，真係轟動咗亞洲，因為有咁大嘅銀河艦隊去到簽亞洲球員。咁不過簽咗之後就外借喎，咁啊一借嘅時間咧就都借到而家啦。咁所以其實佢係冇幫皇馬踢過一場波嘅。咁但係今日夜晚咧，咁啊見到皇蘇嘅主場對皇馬， 係啊，皇馬打比啊，呢個係 冇錯啦， 西班牙嘅賽事啦。 係啦，咁啊其實久保建英一直喺唔同嘅賽事上面都其實都仲係踢得幾好嘅，即係無論喺個組织啊，或者盘楼，甚至乎佢分波咧，其实都几到位嘅。咁今日夜晚就有场波咧，今日真系叫争气波啦，系佢自己嘅争气波。 会赢到，我觉得即系皇苏应该会打和，或者甚或乎赢到皇马。点解咧？咁你见到依家积分榜上边咧，其实安察洛提带领嘅皇家马德里咧， 都赢到开项噶啦。 系啊，当然火力全开就最想就系赢呢个欧联啦， 系啦， 你而家如果 因为西甲其实佢都 西甲而家领先十一分，系啊， 领 先十一分呢一场会点咧？如果你熟悉安察洛提咧，我都几熟嘅，好中意睇阿肥安教教 AC 嘅时候又有 流力咁样， 系啦，教英超嘅时候又有睇，咁啊通常都会摆翻嗰几啲一啲佢中意嘅球员啦，但可能踢半场就换人啦，譬如戴亚斯啦，咁啊。摩迪啦，咁呢啲可能摩迪就一路踢到完场，咁但系就扯流扯放，有得攻就攻，冇得攻就喺后边猜下你咁样。即系亦都嗱，讲真系皇苏主场，咁皇苏会唔会猛力进攻咧？这个全部都系即系考量之列嚟嘅。咁都几好啊！礼拜五有啲波睇下，就唔好成日即系要等到礼拜六嘅时候积聚埋成礼拜六日咧，太多波咧，其实消化唔切啊。你有好多球赛， 有啲嘢要 miss 咗，有精彩嘅波你睇唔到。 你个球赛同步进行嘛？你同步进行，你唔能够一个人望。住三个 mon 噶嘛，或者攞住嗰个叫做遥控制，系 搞到睇波就睇股票咁样，系咁揿 攰咯，唔应该咁攰啊！睇波本为乐事咁啊，所以即系如果四大联赛可以协调下啲重磅嘅戏码，可以分散啲咧，咁样对个收视啊都有啲益处嘅。 系啦，咁啊对观众亦都系好事啊！咁啊你见到譬如意大利嘅联赛啦嘛，又要恭喜国米啦，咁啊国米咧就又丰盛啦，咁啊都系犀利嘅，即系你见到米兰咧。 係兩隊波其實都係一直以嚟都係幾好。雖然以前發生過好多唔同嘅事件，又曾經因為呢啲事件降班啦，咁但係都上翻上嚟意甲，咁亦都個成績做得好。咁早幾今季咧就真係掹啲啦，係啊，冇乜力啊嚇。咁睇下下一季咧，咁都係要寄望下一季先得啦。咁今季就俾國米贏咗。咁如果再同睇嘅話，咁當然要望埋呢個安達臣啦。安達臣而家都已經。似乎搭到架好嘅船咯，即系同香港呢个船又再次咧就可以嚟紧啊，有望咧就再签多三年约。 系咁啊，足总主席其实都从善如流啦。我估计球迷亦都真系想呢一位嘅前德甲神射手啦，安达臣依家就做作为香港嘅领队咧，就多带几年，因为成日都话咧，你做球员嘅培训咧，就唔系一两年就已经有个成效喺当中，即系又用翻我哋开环节嘅时候一开始用嘅。领队譬如高普咁样，你第一年就想佢喺利物浦交到好成绩，根本冇可能。 系啊， 第一年就喺多蒙特当年喺交到好成绩，根本冇可能。你要重建，你要培训，你要将成个系统教育到俾个 系啦，同埋成熟 系啦，教育到俾个求职员，跟住求职员全部都会跟你之笛去行，你先系可以成为一个好嘅将军或者领军人物咯。咁依家我觉得香港队其实冇乜人闹安达臣， 系啊，大家都好锡佢，亦都好中意佢， 亦都会跟佢之笛行。嗱，呢个好重要。如果你喺队伍入边有两三个，其实。我根本就唔中意呢個領隊，麥巴比試過好多次啦，掌上不過呢啲事件，即係好多大牌嘅球星，其實同個領隊根本係不咬言。C 朗都試過啦， 係啊， 即係強如 C 朗都試過同領隊不咬言。 以前就算碧咸七十福年代嘅時候， 都 同阿費翔啱啦， 都有嘢啦， 係啦，又人哋咁靚仔，梗係介意啦。 即係所以喺個掌上不和底下咧，就絕對會影響球隊表現。但係我而家見到就係中國香港隊又上下一心。期望即系签三年合约啦，即系咪真系做足三年一件事？但系期待嚟紧嗰一两年，真系令到香港足球代表队有更加多好嘅成绩咧？呢、這个就绝对系咧一班香港勇趸啊！ 系 一定要用足球要用勇趸啊！勇趸啊， 去到形容 之开心嘅一件事嘅。 咁如果你话香港人去到系中意体育嘅话咧，咁跟住咧就喺5月1号到4号啊，喺亚博馆嗰度上演一个就系国际剑击联会花剑。呢个系世界杯嚟嘅， 喂，你会唔会带小朋友去睇？ 我好想去睇， 因为咧打剑都系风潮啦。系咯，而家见到香港队有好表现，嗱，作为家长嘅你，通常都系啦，即系我记得成长年代阿山神玩滑浪风帆，玩得好叻。即係香港第一金，哇！全部 然後長洲就逼滿咗人 去學風帆，我都學過一兩堂嘅，不過我就身體質素唔夠強勁啊，咁啊冇玩唔掂， 好攰啊！ 系玩唔掂，玩 真系好攰啊！ 玩唔掂，同埋佢用啲肌肉，唔系你平时打波踢波啲肌肉。 系啊系啊，所以你会发觉自己完全用唔到力咯。 系用好多 core 啊，即系我哋打波踢波好少用 core 啊嘛。你除非去到碧咸七船斩，你先会用好多 core 去斩个波啦。如果唔系你正常盘扭都系用脚用身体咁样。Anyway， 咁啊。有冇機會帶小朋友，或者你想唔想帶小朋友去感受下劍擊？喂，其實咧，阿仔啊，打劍就係咁樣，你中唔中意啊？ 淨係我自己識好多朋友咧，佢哋啲仔仔都係因為張家朗香港呢一名金牌咧，咁亦都即係安排咗佢哋小朋友去到學劍擊嘅。咁有啲已經學咗幾年啦。咁所以我相信咧，都有好多嘅家長咧會帶埋佢哋咧就去到亞博館嗰度欣賞呢一個比賽。咁但係今次咧就睇翻啦，張家朗同埋一班嘅即係叫做劍手咧，佢哋都好開心，因為佢哋最大嘅一個感動就係佢哋以前不嬲去比賽呢啲世界賽咧，係去搭飛機嘅。咁今次佢哋就坐車過條橋， 回家真好係咪？ 係啦，即係佢哋個感覺都形容咧，就又好陌生嘅感覺，但係亦都好熟悉嘅，因為冇試過喺香港做呢一類型嘅世界賽。咁但係今次喺香港舉辦，咁佢哋亦都有主場之利啦。連粉絲嗌嘅時候咧，廣東話都係最多。 好正 咁啊！所以呢一个咧，五月嘅时间啦，咁啊主场，咁啊希望咧有香港队可以做到好成绩啦。 系啊，咁啊大家就入场支持下香港嘅剑击代表队啦。好啊，最后同大家跟进埋 NBA 方面啦 ，NBA 季后赛咧继续上演啦。琴日咧东岸嘅首圈 Game Two 啦，咁啊 Celtics 陆军咧就主场咧斗热火，结果咧热火三分雨战术咧凑巧，全队咧合轰咗咧23个三分球啊，系23个三分球，都几夸张一个得分啊！ 犀利。咁啊，呢啲叫三分雨啊。香港就唔知今日会唔会落，应该都会落雨噶啦。睇下落得耐定落得少。依家 NBA 嘅赛场啊，耍下三分雨咧，就绝对系制胜嘅关键啦。咁啊，听日咧免费电视台咧都仲有一场 NBA 可以俾大家睇下，感受下季后赛嘅激情嘅。咁啊，喜欢篮球嘅你就唔好错过啦吧。 谁不想沿着幸福走？谁不想一路牵着手？谁不想猛烈争吵后拥抱没有裂缝？聊未来的山坡，送结局的陨落，想来泪光闪烁，飘雪花的餐桌，像母亲的沉默，爱走到头却雪足坠落。谁不想沿着幸福走？谁不想一路牵着手？谁不想猛烈争吵后拥抱没有裂缝？谁不想委屈被懂得？谁不想努力被认可？谁不想烦躁的时候有孤独的自由？谁不想每次争吵后拥抱人就感动？谁不想能量与脆弱？谁不想被分担寂寞？谁不想有什么难过都可以去诉说？ 只系林宥嘉有呢首全新作品《谁不想》，MV 揾嚟桂纶镁帮佢做女主角喎。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船仔。 代人咧係好多唔同類型嘅煩惱嘅，譬如咧，最近咧就出現咗一款新興嘅職業，咁就係搞婚禮。嗱，搞婚禮大家都覺得好煩噶啦。你諗下啦，相信你問 係，唔係啊，婚禮 好 開心， 係啊，好享受， 永志難忘啊！ 人生一个好重要、好甜蜜嗰成个过程，冇得输。 系啊，又同啲兄弟唱友， 系咯， 又招呼亲朋戚友， 系啊， 多么的开心的， 完全冇问题、啊。 哇，你哋好好、啊， 系咯 ，enjoy 呢件事 ，enjoy， 因为你哋咧系夫妻恩爱， yeah. 用爱情嘅力量咧去冲破咗一切， yeah. 本身就系一件快乐嘅事嚟嘅，呢、這个系。 唔系我去饮人哋嗰餐，我都好开心。 系啊， 去饮人哋嗰餐系开心嘅、 啊。即系 算 咧，你可能就系过多五年好啦吓，唔好咁耐。 越嚟越 系 啊，又或者佢越嚟越多朋友会结婚，佢亦都会去饮多咗啦。 你过多五年到，你差唔多就话，喂，我有啲嘢俾你啊，咁样就俾个红色炸弹我，我好高兴噶。我真係好開心去， 朋友真係去都係開心嘅、 啊啊。 但係自己搞咧，因為譬如你要揾個婚禮公司啦，你 book 場啦，然後你要不斷同啲酒店傾啦、 嗯。 其實成個過程咧係好多新人覺得好煩嘅。係、 嗯、 啦，甚至咧，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啲 case 咧，好多人係搞婚禮搞到最尾分手嘅、 哦， 即係婚都結唔成。 哦， 有嘅，實有嘅，但係 呢、這個世界咁大， 但係呢個唔會係大數咯。 呢個冰山一角嚟嘅啫， 一定係少數，都係真嘅，同埋你坊間香港為例，好多嗰啲叫 wedding planner 會有機會幫你啦。咁當然即係依家好多新人都限米煮限飯咁樣，又會自己做翻。咁我估係過程之中都係嘅。咁你婚前就大家互相兩口子就傾談下、輔導下咁樣。咁呢個大 project 一搞到嘅話，咁你就細水長流啊。 係啊，你已經踏入咗你嘅婚姻嘅第一步啦。咁樣咁，但係咧有啲人咧就覺得我真係太煩啦，於是喺內地咧衍生咗一個新嘅行業， 係咩啊？ 就叫做代。代驾师，嗱个驾咧就唔系驾驶个驾，系出嫁个嫁。 系 嗱，我哋就咁睇咧， 即 系 唔系 wedding planner。 其实我觉得系 wedding planner 嚟嘅，咁、 哦、 但系咧佢多咗啲其他嘅嘢。嗱、嗯，听人讲咧就即系咁睇个名字，你就觉得好似同其他人出嫁啦。咁、 啊、 但系咧佢嘅工作内容咧唔系净系限于话筹办婚礼嘅，仲包括乜嘢咧？你要同你倾偈嘅，佢、 嗯、 每一日 ，sorry， 每一日系真系差唔多每一日啦。你要同准新人咧去倾偈，唔少过六个钟。 嗱、嗯， 虽然我喺度谂，我有谂过新人会唔会有时间同你倾偈啦， 即系嗰个叫做陪住你 代驾师，我哋叫翻代驾师啦， 系啦，度过个婚假，即系喺旁边就帮你即系处理啲身心灵啊，或者啲实际嘅事， 即系做秘书咁样，其实 定还是好好嘅闺蜜啊，可唔可以咁去理解啊？ 其实都可以咁讲嘅，因为同埋咧，佢仲会帮你去叫做咩啊？傾價錢係啦、啊，譬如你揾婚紗攝影室啊， 哦、 你揾呢啲婚禮策劃啊，我買扎花我都幫你揀一個最好嘅。 咁咪即係其實我揾咗呢個代駕師，然後呢個代駕師咧就幫我同呢一個嘅 wedding planner 嘅公司去到再傾咯。 係啊， 咁咪即係又要俾多次錢。 所以應該佢咧自己都會有窿路嘅。我覺得如果係一個好嘅代駕師，咁唔係咪蝕多一陣錢咯？係啦。咁另外咧仲會譬如係你知㗎啦，最難搞，尤其是係可能女方同男方屋企人想要嘅嘢唔同嘅。係有啲人就覺得我真係要搞好大 嘅。同埋內地咧，我一定要講內地嘅婚嫁文化同香港真係好唔同嘅、 嗯。 香港咧嗱，你哋兩個都有試過去飲啦。咁、通常你話即係七時公敲八時入席，咁通常都係咁啦。我哋就通常八点三先去嘅，如果嗰个朋友唔系好熟嘅话，系咪？咁你八点三去差唔多啦，系啊。咁但系如果你话喂好熟嘅，早啲去打下牌又好，倾下偈又好，就七点半去啦。 嗯， 内地系点样咧？内地咧系啲人去一个婚礼咧系会请半日假嘅、 嗯， 因为佢哋由各城各省、各县各乡咧。走到一個地方嗰度去慶祝別人嘅結婚啊嘛，咁佢咪要請下晝假咯？佢大概四點零鐘就會到啊，六點鐘咧就會上菜，或者六點半就會上菜。咁、你玩到九點零鐘咧就散 放人，要俾翻佢翻屋企啊嘛。 因為又係要翻去各城各省各縣各鄉，咁、所以咧佢係一個玩到。横跨大概十个钟嘅一个 project 嚟嘅， 所以系真系一件好大型嘅事。 系啊，所以我觉得都系有呢、這个工种应运而生嘅需要。 系啊，同埋你知噶啦，新人好紧张噶嘛，或者唔同家庭自己本身有一啲嘅调解啦。咁、所以呢位代驾师咧会帮佢做埋呢啲嘢嘅。咁所以咧，佢话嗰个工作嘅要求咧就系要20岁至70岁，恋爱史咧要一定程度上面嘅恋爱脑嘅。 哦， 系啦、啊，即系你本身有个同理心。 讲 嘅 啫呢啲 系啦， 呢、 這个。系有啲搞笑嘅，咁同埋咧就话有一个同理心啦、精打细算嘅性格，同埋一个快速判断嘅能力，仲要有一个咩啊？好好嘅审美观。如果唔系，你就拣咗一扎唔靓嘅花， 或者拣咗啲唔靓。 好主观啊， 不过 你份工作 系啦。咁但系你其实而家嗰间公司佢话而家已经有25个呢啲叫代驾师，咁成个服务咧会提供436行，即系大家真系冇谂到咁多嘢做啊！原来一个婚礼，咁、所以如果大家都想即系结婚嘅话咧，睇下可唔可以请一个代驾师嚟香港啦。 扮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今日继续请嚟啊，金利丰金融集团咧研究部执行董事啦，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啊。 早晨，大家好啊，星期五愉快啊， 系 Happy Friday。咁啊，睇睇隔晚美股表现先啦吓。咁啊，美国咧首季嘅经济增速咧大幅放缓，哇！同时咧通胀嘅指标又高升啦。好啦 ，Dicky 老师今日要讲下滞胀啦，应该因为咧市场都忧虑滞胀嘅风险啦。咁啊，美债息上扬啦，拖累美股三大指数都向下嘅。咁啊，道指、标指、纳指都要跌啦。点解会有呢个情况出现呢 d i c k y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啦，唔该晒。 好，昨日咧都同大家講咗，真因為有個別啲美國股份咧，即係嚇，尤其是大大隻咁嗰啲業績嘅表現啊，又爭少少咁樣，預咗咧，其實喺佢哋嘅股價下跌下咧，都可能會拖累市場氣氛。講緊就係呢一個 Meta 啦，咁啊再加埋啦，昨日就係一個重磅嘅經濟數據啊，咁出咗嚟咧，呢、這個就係頭先阿歐形容咗嘅情況啦，就係講緊咧。國內嘅生產總值即係 GDP， 咁啊講緊第一季咧，就係、是、簡單一句啦，就比市場預期咧就係、是、差嘅咁樣。咁啊本來咧大家都諗住啊上一季咧，尤其是即係舊年第四季啦嚇、啊，美國經濟增長表現非常之好，通脹咧又回落，哇咁啊最 happy 啦，即係呢個咪叫做軟着陸咯咁樣。咁即係點啊？仲可能憧憬有減息添咁。咁啊，但係咧就喺啱啱過去嘅呢一個第一季咧，今年個整體個經濟增長嘅初值嘅數即係呢個修訂嘅數字咧咁樣，咁就係增長得1.6%啫，比市場預期嘅2.5%，同埋比舊年第四季3.4% 咧，都即係撐咗都幾遠下，大家頭先都聽到我講個數字啦嚇，咁所以一下子咧就係、是、令到大家會覺得哇，即係不似預期喎、哦。經濟增長的表現，咁再者亦都因為見到之前的一些即係通脹的數據啦、啊、尤其是一些即係無論是 PCE 啊，再之前 CPI 啊，咁嚟緊禮拜五亦都即係有一個很重要的就 PCE 嘅數字，很快會看到啦，淨係三月份的數字，咁所以就即係簡單啲講啦，就係睇到而家嘅情況咧，就係、是通脹咧就仍然係有少少頑強，但經濟咧就幾明顯放慢，咁所以呢個咧就令到市場都有啲擔心啦。咁當然去到而家呢一秒咧，又未去到所謂即係滯漲嘅嚇。咁同埋亦都係啦，即係數據上高，即係經修訂嘅呢個真係表現唔好嘅。咁但係咁亦都唔係最終極嘅，因為畢竟咧，即係呢啲經濟數據咧，尤其是講緊呢一個即係國內生產總值咧，就修訂之後仲有個終值嘅咁樣。咁但係無論如何，就咁而家睇住望住即係日前嘅即係美國股市星期四嘅一啲相關嘅數據咧，就令到個美股咧。哦，真係好疲弱啦，咁亦都咧，因為個別啲股份啦，頭先都提到啲業績唔好噶啦，咁亦都令到個道指咧嚇，即係都跌過幾多下嘅，即係喺早段咧7-8点收市都叫做咧跌幅咧少翻好多噶啦，不過又好得意嘅，即係又係嗰句啦，成也業績，敗也業績，咁啊隔晚咧就叫做跌咗啦，嚇，但係咧睇嚟咧星期五可能又彈翻喎，嚇，點解會咁樣咧？因為睇完啲即係重磅科技股嘅業績咧，就會知道好可能星期五又會彈翻啦，嚇，因為咧 Alphabet 咁嘅業績咧表現相當之好，仲派埋息添，哇，唔得了，直情喺呢一個收市後嘅延長交易時段咧，個股價勁升成即係1.4%咁多，咁而除咗係啦，除咗佢之外咧，咁啊另外有一隻都係啲大隻嘅嘢嚇，唔係大隻，係超級巨無霸，就係微軟啦。咁啊見得到咧，佢哋嘅雲端嘅業務咧，喺即係呢一個即係人工智能啊等等咧，咁啊亦都帶動住業績有個非常之強勁嘅表現。咁就 Microsoft 咧就唔遠啦，個股價咧就好勁添，因為喺即係正常交易時段跌 2.4% 咧，收市後咧就勁升成4.3%。嗱，咁又係嗰句啦， 淨係呢兩隻咧，咁簡單啲講咧，已經係差唔多係即係喺各大指數啊最權重嘅股份嚟㗎啦。如果你話講到只 Ultimate， 講到喺延長交易時段去到176蚊咧，咁就係又一個超級嘅新高嚟㗎啦。咁啊，微軟亦都係，咁所以咧睇嚟咧又調翻轉咯。禮拜五咧又可能會咧收復翻曬咧，就係禮拜四嘅失地，講緊呢個美股。咁大家都會睇到呢啲資訊㗎啦。即如果你話真係貼士睇美股嗰啲，就唔會睇住個三個指數今日收市收喺邊嘅。咁所以咧呢一個嘅因素咧，就可望咧就係唔會話令到亞太地區。尤其是即係哇，琴日跌喎，美股喎，咁就唔會係咁樣，咁因為反而會憧憬住星期五咧就會彈翻啦。當然經濟數據又係另一件事啦，即係不過咁，即係如果你話以琴日嘅跌勢嚟講咧，就叫做反映緊通脹預期升溫得嚟咧，嗰、那個經濟增長又放緩嘅呢個情況，咁所以照道理咧，如果你話毫無太大意外的話咧，咁應該咧就即係喺頭先提及過嘅呢兩隻股份都會可能好顯著反彈情況之下，禮拜五又會做翻好啲，即係講緊美國股市前瞻緊嚟緊今晚，咁所以就亦都你話啊，即係香港嘅氣氛會唔會都好啲咧？咁好明顯好咗啦，如果唔係就唔會第二日啊再創收市嘅新高啦。所以呢幾日嚟講，調翻轉。真係講，真係嗱，唔好講以前啦。有陣時都係講而家好啊，淨係講以前嘅。咁真係就咁講而家呢兩日香港股票市場表現都真係算係咁噶咯，係嘛？即係話曬都點講都係唔好理。今年嚟講連續第二日咧創收市嘅高位嘅咁。咁當然而家望上去咧，亦都真係叫做第一就真係到咗我嘅目標啦，即係短期嘅阻力。咁第二尋日亦都最高位都挨住差唔多到17,500呢啲水平咧。咁我又覺得再上呢而家可能去到17,700呢又會有少少阻力啦，即係殺埋呢一度啲啤啤呢可能就即係啲所謂嘅場內嘅睇淡嘅一啲嘅衍生工具啦，所謂嘅紅證啦，咁我又覺得去到呢個水平開始會有少少阻力嘅，咁但係成個第二季度呢咁我都會即係有啲相對地樂觀少少嘅睇法。就係咁樣啦。 咁恆指咧半年內咧首六四連升啦，累計咧反彈咗咧1060點啦，好似頭先 Dicky 咁樣講啦嚇。咁個別股份咧都繼續喺個高位嗰度整固啦，包括咧騰訊啦咁樣。咁嗱頭先 Dicky 講咗好多，譬如外國嗰邊手啦，譬如微軟啊等等嘅大科企出嚟瞓，業績都幾好喎，帶領即係道指同埋納指都升喎。咁嗱恆指方面就當然要 係唔係帶領佢哋升，暫時 啦。系啦，暂时佢哋 就系延长交易时段升啫吓。 系啦，会唔会倒翻转咧？未知字 嘅， 未知字嘅。但系咧，嗱 ，Dicky 好想同你倾下，嗱，譬如攞啲香港嘅科技股嚟倾下啦。喺低位其实都反弹到唔少啦。咁你睇法系点咧？即系嗱，外国嘅科技股就用翻你嗰四个字就系高歌猛进啦。咁香港呢边手嘅科技股，你睇法又系点咧？ 係，其實咧都係睇個別業績嘅，即係你都會見到啦嚇，即係外圍都簡單 ，Meta 就咁，哇！但係另外嗰兩隻微軟同埋呢一個 Alphabet 咧就好勁啊，嚟緊今晚應該會。咁但係你話講到香港，咁我諗喺過去個零星期咧，咁尤其是幾樣嘢啦，即係內地政府證監會，咁都係真係好明顯。嗱，除咗你話聽講支持香港金融市場，哇，大隻嘅鼓勵佢哋繼續嚟，咁仲有咧就係 REIT 啊呢啲就可以入埋去，即係呢個港股通咁等等嘅之外咧，咁其實都係繼續有好多嘅正面措施嘅，譬如話如果你話虛擬資產嘅相關現貨嘅即係交易所買賣基金亦都開咗綠燈啦，咁呢個都係亞太地區好首創啦呢件事。咁而再者咧就係講緊啲即係新經濟嘅股份，股值又低殘，咁再加埋咧而家亦都政策支持，即係呢個都係尋日都有提到啦，就話即係對於鼓勵佢哋係無論再融資啊、首次公開發售啊。都有好正面嘅支持，咁就要睇啲業績咯。咁但係譬如話，舉個例，騰訊又嚟緊又有一個重磅嘅新遊戲，咁啊再加埋即係政策嘅避任，咁我都會覺得真係有個開始啦，已經係出現一個真係價值重估嘅情況，即係。 整體普遍嚟講咧，個氣氛都好咗。嗱，當然，如果你話哇有個別競爭好激烈嘅行業嘅股份，咁而家有啲都好低迷，譬如電動車先講啦。我過去比較即係睇得唔係咁正面嘅，例如為小利咁啊，真係個股價都比較係受壓嘅，相對地可能抗跌力會比較好啲，又或者都叫做表現比較好，亦都係。淨係得就比亞迪即係咁樣，咁當然啦，吉利長城都係好啲嘅，最近嚟講都，咁所以都係反映得到就又係嗰句啦，即係市場咧又都好冷靜理性嘅，唔會話覺得係哦成個板塊有陣時都要睇下即係佢哋即係個別嘅基本面。不過總的來說，如果你話講嘅新經濟股份咧，咁我都會覺得係即係又係我講咗個零兩個月嘅一句對白，就係否極泰來，漸入佳境咯。 嗯，好啊，今日咧時間所限，同 Dicky 咧講住咁多先。下个礼拜再同 Dicky 多讲啊 ，Happy Friday 喎，好啦， 好， 拜拜， 拜。 贸发局热线 TVC Hotline， 早晨早晨，晨光第一线嘅听众，今朝早嘅 TVC Hotline 继续有私分喺度嘅。香港贸发局嘅四月时尚展第二轮展会咧，就将于听日展开啦。除咗寻日介绍过嘅礼品展、香港国际印刷及包装展同埋香港奢侈品包装展，都系喺听日开始，一连四日喺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噶噃。今朝早咧，我哋继续请嚟香港贸易发展局市场推广副总监李柏玲先生 Eddie 咧，就为我哋介绍下两个展会嘅规模同埋首次登场嘅奢侈品包装展噶噃。早晨 ，Eddie。 早晨啊，其实印刷咧同埋包装对于建立品牌形象啦、定位啦同埋产品嘅推广咧都息息相关嘅，所以我哋嘅香港国际印刷及包装展即系印包展啦，同埋我哋嘅香港奢侈品包装展咧，合共今年咧会有500个展商为业界带嚟最新嘅印刷技术、包装物料同埋多种包装方案，包括食品同埋饮料嘅包装啦、绿色印刷同埋零售陈列、广告同埋标识等等。咁喺竞争激烈嘅消费市场咧，精美嘅包装咧可以令到产品突围而出。我哋见到市场对于奢侈品包装嘅需求有所增长，再加上咧喺印包展里面原本嘅奢侈品包装展区嘅口碑非常之好，所以我哋今年咧特别将呢个展区咧单独发展成为香港奢侈品包装展。希望可以集合更多奢侈品的包装，当中涵盖了化妆品、美酒、钟表和珠宝类别的包装方案，给买家做采购。除了高端产品的包装设计之外，香港奢侈品包装展亦都会有一些具创意的设计，为不同客户提供一些订制服务，迎合高质量的需求。当中就有香港展商他拿了很多奖，包括有超过300个国际奖项，有印刷界奥斯卡之称的美国印制大奖、亚洲印刷大奖和香港印制大奖。他们的产品设计出类拔萃，当中有一款环形的朱古力礼盒包装是全手工制作的，而另外一款就是一个高雅的马卡龙盒，上面每一朵花瓣都是用人手用风筒去做定型，非常之细致。 咦，咁唔知印包展今年有啲咩亮点咁呢？ 最近大众对于环境嘅问题都越嚟越关注，所以印包展呢，我哋里面有一个绿色印刷及包装方案嘅展区，佢会重点展示一啲可生物降解材料、升级再造产品同埋创新可持续方案。而另外食品及饮料包装方案展区呢，就会网罗一系列即用喺新鲜冷藏或者冷冻预煮食品的包装方案，另外亦都有电商包装方案，展现一些创新的包装产品和服务，帮助企业去把握线上的商机。除了传统印刷品和包装产品，我们都很积极去透过展会构建一个完整的产业生态圈，所以特别邀请了物流公司来参展，展示一些包装的增值服务。他们可以为做电商的企业提供额外的包装，包括贴上标签、入包装袋、等等，而且还可以选用可降解的环保物料，甚至按企业的需求去物色一些环保的包装。现时不少企业都追求 ESG 发展，这个增值服务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其实除了精美的包装品和包装服务之外，不知两个展览其实还有什么活动焦点呢？ 咁同以往一樣啦，印包展咧都會舉辦好多業界論壇、研討會同埋交流酒會嘅，俾業界去探討市場發展嘅路向。咁因應今年咧舉辦第一屆嘅奢侈品包裝展啦， 其中一個研討會呢就會探索奢華包裝對品牌的影響。另外呢，香港國際印刷及包裝展呢會分別聯同香港印藝學會和香港印刷業商會合辦研討會，探討生成式人工智能，即是 Generative AI 對印刷和設計產業的影響，亦都會介紹 CTV Color Tone Value 的色彩控制方法。會場亦都會展出香港印製大獎、香港數碼印刷大獎和香港印藝學會和香港理工大學合辦活動，名為印藝成理大設計包裝設計的傑出作品，俾買家去觀賞本地出色和創新的設計、印刷和出版製作。 唔該曬 Eddie 咧，喺過一個星期為我哋介紹咗咧貿發局四月時尚展其中五個嘅精彩展覽噶。想透過包裝令到產品咧，又或者係業務增值嘅業界，就要把握機會去到亞洲國際博覽館參觀一下。記住禮品展咧，亦都會同期喺會展舉行噶噃。一張買家證就可以去曬四月所有嘅展覽啦。有興趣嘅朋友咧，千祈唔好錯過啦。今朝早唔該曬你 Eddie，Thank you。 唔該曬。 Be your boyfriend, oh honey. 今晚饮两杯好心情，饮完酒瞓醒，半夜自己睇星星。Turn off 熄灯，制造气氛。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手机拍下过程，兴奋都冇打算俾你走。冷意亦存在，内心独自期待，愿此刻你在。宁愿冷酷地承认，内心。平时我太担心，剩余你情感心在这边，承认好想你味，掌握住气氛，心准备竞争，混乱中双手抖震，重复一次我都开心意。I'm let you go, I'm let you go, oh, 重复一次我都开心意。I'm let you go, I'm let you go。发觉我爱你爱意依然未至轰动定时，发觉我爱你爱意依然未至 no no no no。咩都送，平时我会揸车同埋你去兜风，若你轻一轻松，随时接你收工。Hey, I don't wanna be by myself， 情好想你，你都别死心塌地。I don't wanna be by myself， 情好想你，你又已坐几星期。冷意亦存在，内心独自期待，愿此刻你在。令人冷酷地承认，内心。平时有太多心，剩余你情感，心在这冰，承认好想你味，掌握住气氛，心准备竞争，混乱中双手抖震。 带嚟呢首作品啦，佢系 George。欧振豪啊 ，BF 同大家睇睇天气啦吓，咁啊，今日大致咧多云啊，有骤雨啊，雨势咧有时颇大嘅，同埋有强烈嘅狂风雷暴。下午咧骤雨咧就会逐渐减少啦，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29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啦，注意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9点，28度气温，相对湿度咧8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18号载人飞船同空间站组合体凌晨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三个航天员其后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神舟18号飞船昨晚近9点由长征二号 F-18 运载火箭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大约10分钟之后进入预定轨道，并且在凌晨3:32成功对接在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自主交会对接过程历时大约6.5小时。三个航天员其后按计划顺利进入天和核心舱，两个平均年龄不够40岁的航天员成组实现在天宫会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今日将会在北京和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谈。外电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亦都有可能同他会面。布林肯昨日在上海转到北京，据报他在抵埗之后随即前往和中国顶尖学者举行闭门会面。对于有报道说布林肯在上海访问期间对中国所谓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表达关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方希望美方切实尊重公平竞争原则，和中方双向而行，为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翻嚟本港，特区政府强烈反对欧洲议会通过涉及香港的所谓决议，并且就欧洲议会对香港作出无理指控和抹黑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予以强烈谴责。发言人说，香港特区负有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根据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维护国家安全是所有主权国家的固有权利。很多普通法司法管辖区，例如美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和新加坡等，都制定多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但是欧洲议会对此视而不见，是典型的政治霸权和虚伪的商标。特区政府强烈敦促欧洲议会停止污蔑、抹黑、干预属于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8， 日元 155.64， 瑞士法郎 0.913， 加元 1.366， 人民币 7.241， 英镑对美元 1.251，欧元对美元 1.073， 澳元对美元 0.65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 37,678 点，升49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2,329.19 美元，卖出 2,330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和有强烈狂风雷暴。下午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骤雨和雷暴，星期一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再度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4%，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九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咧有宗坏车嘅，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鲗鱼涌公园对出慢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噶，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咁另外咧，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落翻龙翔道啦、观塘方向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咧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咁但系仍然影响到狮隧出九龙啦，比较挤塞。咁龙尾咧排到去水泉澳村啦。咁另外沙沥公路去翻狮隧，龙尾就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落翻龙翔道观塘方向嘅支路，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封路重开。咁但系仍然影响到狮隧出九龙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咁另外沙沥公路去翻狮隧啦，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喺新界区新田公路去翻元朗方向啦，近住米埔对出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新田公路去翻元朗方向，近住米埔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而家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皇后大道东。咁反方向啦，香港仔隧道入翻香港仔咧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时代广场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去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啦，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咁另外狮子山隧道头先讲咗啦，意外咧就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挤塞，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东啦，去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在新界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海浪径对出。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擠塞，咁車龍排翻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荃錦公路落翻荃錦交匯處咧都係擠塞，龍尾排到去光板田村。大埔公路來回方向啦，近住和斜村一段咧都係擠塞噶，咁出九龍啦，去到馬場入翻大埔，龍尾就去到城門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咁後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啦，出九龍方向左轉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都係車多，而家龍尾排到去大埔教老圍。咁提一提大家啦，咁天文台咧喺上晝8:35咧發出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啊，喺上晝嘅8:35發出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8:37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信号咧就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咧中午嘅12:00啊。船仔今日我都做得到，做啲咩啊？ 今日咧我都做得到咧，就系翻母校探下老师，系、 哦、 啦，唔知你哋有几耐冇翻过自己，无论系大学啦、中学啦、小学啦，去探下老师咧。 耐啊，不过我有少少想，前几年嘅时间咧，有约到啲老师出嚟见面嘅，咁、我觉得约出嚟咧。都可以， 系 casual 啲食下饭， 都做到我哋今日呢一个嘅效果，就系同佢哋见下面嘅， 系几好。我觉得呢一样嘢，船仔你就仲系在学期间啦，你会唔会翻下中学？ 日日系咯， 其实我好似两个月前已经翻咗一次 中学啊，系咪？ 系中学啊，哦、之后 咦有咩搞错？你突然间翻去， 可能系请阿船仔讲 系咯分享会， 唔系啊，纯粹系真系翻去探一探老师，因为咧我哋嘅中学而家扩张，即系唔系扩张，即系面起咗新嘢咁样啦。咁我嗰阵时咧。就由 form one 开始讲起身翼啦，起到我 form six 咧个身翼都未起完，咁我就心谂，哇，咁我系咪真系可以翻去睇一睇个身翼咧？ 多咗啲咩咧？ 多咗 几个 lab 咁样， 一栋楼嘅啫，所以系 篮球场嗰啲有冇多到啊？ 好似有，即系好似又多咗，然后啲房咧靓咗劲多，以前做木工嗰啲而家变咗。透明玻璃咧，你可以行个走廊望到入边啲人喺度整紧木工啊！即系个图书馆靓到咧。 有冇翻到以前嘅课室嗰度自己拍照留念啊？咁样 哦，咁又冇喎。 系咩？我有啊， 要嘅，要打打卡嘅。 系啊，打打卡啦。 坐翻以前仲记得自己坐嗰个位都系正嘅。 我已经唔记得啦。 你唔记得啊？你系属于高定系矮啊？ 应该矮。 我属于低矮至中嘅， 系咁即系坐中间，坐中间。 所以咧，我无论前面、中间定后面都坐过嘅。 哦，你中唔中意坐单边位啊？咁样 单边位， 我中意， 即系单边位，咪就自己一个人坐 自己一个，因为佢有啲系单边，跟住两排两排， 我哋冇 嘅，单边咁 样，我哋全部都双排噶， 系咩？ 系啊， 咁可能唔同咗啦。 系啊， 我哋嘅年代久远啲，可能依家唔兴单排位啦， 即系唔 要 close 啲啦，可能系， 因为同埋我哋全部一定要同女仔坐嘛。 吓咩？ 系 咁、 啊、 样嘅咩？ 系我间学校系一定要 我以前都一定同男仔坐噶。 系 啊，我都系，因为我哋读男校，想搵个女仔都冇啊。好咁大家有机会又可以翻去母校嗰度怀缅一下啦。 几、啊、好啊！ 相信大家一定用过订书机啦。不过大家又知唔知道订书机系点样发明嘅呢？想唔想知道？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I'm not afraid to die. 最早的钉书机根本就不是一种写字楼的用品，而是为印刷工业而开发的。装钉图书的传统方法就是按照铁码将书页缝合，其实这个是相当之复杂的程序，对于一些熟手技工来说当然很简单，但是如果想找一部机器来做就很难了。尤其是做生产业的，他们通常都要被要求将一些小册子或者是杂志快速装钉，咁所以通常都会揾到一啲比较细条嘅弯铁丝而进行装钉。去到1869年嘅时候，波士顿嘅汤马斯·布吕格斯就发明咗一个可以担当呢个任务嘅机器。佢嘅机器会将铁丝整断，将佢弯成 U 型，然后再揾佢钉穿书页，而最后再弯一下，将书恰当咁样固定好。而布吕格斯最初嘅钉书机亦都系好复杂，因为有好多唔同嘅操作程序。不过去到1894年嘅时候，佢就发明咗一个新嘅工序，就系一次过将呢啲铁丝斩断整弯，然后做成一个 U 型嘅钉书钉，一排咁样摆入去一个简单嘅机器入边，然后呢一部机就可以直接将呢啲钉钉落张纸度啦。而呢一个机亦都系我哋而家写字楼同埋家用嘅钉书机原型。 知道最理想终点走不到，怎么冲出樽颈，无办法去商讨，来逃避下去惊恐正在蔓延的失恋苦恼，进退也都失去再去好，想这段爱跌入这状态不知所措，理算十分好，理算十分差，情在时光里淡化，无任何争吵，无任何温差，不进不退坐于沙发，未决定分手便注定牵挂，二人若沉淀到反觉不了才是情，坚守谁共谁都这样吗？经已倒锁，才面目看 情无缘泥巴，于这都市仍旧往上爬。 他名字是云浩影，有这一首作品叫做《慢性分手》，跟大家提多少少天气，因为外面的天气情况都有些骤变，黄色暴雨警告都是现正生效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中午的12点，现在28度气温，相对湿度85%。 晨光警示，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晨光警声。在今天我们也有来自警务处公共关系部的 Felix， 他会为我们介绍一下警队为庆祝成立180周年先后推出的纪念品。欢迎 Felix。 谢谢小白，欢迎你。2024是警队成立18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重要的里程碑，我们精心制作了三款180周年纪念品，希望透过推出这些纪念品加强同市民的互动。我哋亦会喺警队社交媒体平台派发呢啲纪念品，目的系希望市民多啲留意警队社交媒体平台，从而令市民得到更多防罪灭罪嘅信息。 系、哦，我记得警队已经有好多个唔同嘅社交媒体平台噶咯。 系啊，上年11月，香港警察抖音官方账号正式启用，系继 Facebook、Instagram、X、WhatsApp 频道、YouTube、小红书、微信、微博后，警队新增的第九个社交媒体官方账号。卖个关子先，要得到即将推出的纪念品，最基本都是要关注我们的社交媒体平台先。 听众们，如果你们未关注这些平台的话，现在就快点关注了。我知道之前很多警队纪念品都是可以在警队社交媒体平台的线上线下游戏活动当中获取的。 是啊，那现在等我介绍一下之前推出了的两款180周年纪念品先。上年12月，我哋推出咗一款座台月历，呢、這个月历咧以香港同警队建筑物为背景，再配合咧12支精选警察嘅部队，市民可自主发挥创意啦，去将月历嘅唔同部分同埋行动装备咧互相配搭，体验警队多年嚟去配合环境嘅转变，同市民咧共同努力并肩而行，达至正义求精，共同守护中国香港呢个家。 这个座台月历的设计概念十分之有趣的，看得、用得又玩得。我还知道有哪12支精选警察部队的，是不是机场特警、刑事部、反恐特勤队、冲锋队、爆炸品处理科、水警、军装巡逻小队、警察机动部队、快速应变部队、特警队、交通督导员和交通部。 全中啊，小白，你真的很犀利啊。 当然啦，我好留意你哋嘅社交媒体平台噶。咁第二款纪念品唔知系啲咩嚟嘅咧？ 我哋喺今年咧农历新年前咧推出咗第二款纪念品新春礼盒。2024年咧系甲辰龙年，亦系香港警队成立180周年嘅纪念年份。为咗庆祝呢个重要嘅里程碑咧，我哋特别推出咗警队180周年新年礼盒，其中咧包括中国传统新年嘅必备物品大红大紫利是封。同印有4款不同新年贺词的徽春。 这个新春礼盒的设计概念不知道是怎样的呢？ 礼盒的设计以中国传统象征着喜庆节日的红色和金色为主，礼盒主体用了充满中国传统色彩的红色绢布制成，上面以金色印有警队成立180周年的标志和新年祝贺字句，礼盒上面更印有代表甲辰龙年的飞龙图案，展现节庆的喜悦气氛。礼盒的纽扣就用了寓意称心如意、万事皆吉的中华民族传统吉祥之物如意结，向市民送上新年祝福。 哎、Felix， 那礼盒里面的利是和徽春不知道又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新年礼盒里面附有10个红色和10个紫色的中国新年利是封，象征着大红大紫十全十美。利是封上印有象征甲辰龙年、姿态呈现180字眼的飞龙，旗手仰望警队警徽，寓意警队180年来上下一心，望住同一个目标进发，同共同追求目标的决心。徽春上面印了4款不同的新年祝贺词，分别是恭喜发财、 步步高升、龙马精神同万事如意，适合唔同人士嘅祝福用语。我哋希望透过呢个礼盒咧，向市民送上真挚祝福。 呢、這个新春礼盒嘅设计概念都好独特噶，咁啊唔单止体现咗中国嘅传统文化同埋习俗，仲更加突显咗警队成立180年嘅里程碑。最重要嘅系可以向市民表达对新年嘅美好祝愿。Felix 啊，不过咧，我打听到警队嚟紧仲会推出5款精美嘅模型车仔，好精美，好靓噶噃。最重要的就是这些车仔是警队出，一定是最真的，还原度一定是最好的。可不可以跟我们讲多些相关的资料呢？ 当然可以啦，小白。我们将会1年5个月推出5款按照真实警车还原的模型车，免费派发给市民的。大家真的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完全一样的警车，包括他们的车牌号码。最特别的是每款车仔都会独立附带一个场景，如果市民收集齐5款车仔，就可以组合成一个完整嘅警察学院大操场嘅场景啦。 我一听到咧，就已经好想拥有一套啦。Felix 啊，唔知道呢5款嘅模型车系按照住边一啲真实嘅警车还原嘅咧？ 第一款推出嘅模型车仔咧，系按照警队小型巡逻车而还原嘅。由于香港某啲地区地理环境独特，街道狭窄啦，例如山顶啦，警队咧就引入咗车身小巧的巡逻车，以配合人员的行动需要。 我在山顶附近见过这一款的警车，真的很得意的。我见很多市民都会跟车合照，车身真的短过正常的私家车很多的。 是啊，警队的小型巡逻车车长只有大约 3.4 米，好的色的。 架车现实中都是这么小架，模型车仔就肯定更加可爱了。 绝对是啊，但细还细，这款模型车仔是可以精致到连尾门都可以打开来玩的。而第二款推出的模型车仔就是警队包扎品处理货行动车辆。 这架真是神秘车来的，全个车身都是黑色，平时只是有国家级贵宾访港才会见到它出动的，估不到现在可以将它带回家。 全中啊。而第三款推出的模型车仔就是参照战术巴士设计的。 这架车好像都很新下，现实生活里面这一款战术巴士的主要用途不知道是什么呢？ 比起上一代的战术巴士，今代加强了防爆配置，包括防爆车头玻璃、防爆轮胎和强化前保险杠等，以配合前线同事于行动及小队的需要。目前机动部队等前线单位都以战术巴士作运员用途。而第四款推出的模型车仔就是交通部巡逻车。 这款我知道了，应该是平日经常可以在街上面见到那款黄色和蓝色巴腾堡格纹的军装巡逻车，是不是？ 是啊，这些巡逻车分布在香港的5大陆上总区，包括港岛总区、西九龙总区、东九龙总区、新界南总区和新界北总区。巡逻车会在香港的主要道路和高速公路巡逻，配合测速和自动车牌识别系统记录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例如非法赛车、超速行驶、未领牌照车辆和酒后驾驶。 等我估下第五款要安排在压轴推出的模型车仔先。嗯，唔通就是1号车警务处处长座驾？ 小白，你真的很聪明啊。 这些模型车的设计概念不知道又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模型车最特别的就是每一部模型车都配以香港警察学院的大操场及里面的龟河桥做场景。以一个座驾模型车为例，它的场景正正就是参照了现实生活中警察学院大操场的正中位置，所以车仔特别配置了国旗、区旗和警旗的。 Felix 话，可唔可以同我哋补充一下大操场同桂河桥到底系啲咩地方嚟噶？ 梗系可以啦！所有警务人员咧喺出嚟服务市民之前，都一定要经过警察学院嘅训练，而所有里面嘅受训学员咧都需要喺呢个面积大概约5000平方米嘅大操场里面进行步操训练，培养学员嘅纪律、警觉性、集中力、团队精神同埋耐性。对每一个警务人员来讲，大操场都是一个充满汗与泪的地方。 真的听到呢都感受得到这种的热血啊。那桂河桥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一条桥来的呢？ 当我们在警察学院毕业的时候，我们会经过桂河桥这条车道列队操出大操场的。这条路只是结业会操先会用， 标志住咧，我哋已经完成所有嘅基础训练，成为真正嘅警务人员，可以堂堂正正咁样操出桂河桥。 听到咧，真系令我谂起一啲武侠小说，要出少林寺就要打赢少林寺十八铜人一样。 其实咧，我哋学院嘅训练正正代表住咧警队决心继承过去优良嘅传统，同我哋一直恪守嘅价值观，展现同事忠诚勇毅嘅特质，承先启后。迎难而上，克服挑战，守护我城。 所以你哋选择咗用警察学院大操场以及桂河桥作为模型车仔嘅场景，真系非常之有心思啊！嗱，我个听众咧都好心急，想知道点样先至可以获得呢啲嘅模型车仔噶噃。 一如以往，市民只要咧留意住我哋警队嘅社交媒体平台，参加线上线下活动，就有机会得到呢啲模型车仔啊！俾个 tips 大家，5月1日警队嘅社交媒体平台就会公布相关线上线下嘅活动详情。我仲偷听到其中一个赢取活动嘅方法就系收睇当日喺警队节目《警星360》揾答案添。大家记得紧贴警队社交媒体平台，齐齐赢取第一款模型车仔，好的色嘅警队小型巡逻车啦！ 呢啲纪念品咧，真系非常之有意思，唔单止展示咗警队嘅专业同埋价值观，亦都显示到你哋嘅创意，同埋同市民互动嘅热诚。相信大家一定会对呢啲特别嘅纪念品感觉得到非常之有兴趣。啊，错过咗头两款纪念品嘅听众们啊，真系要好好把握今次嘅机会啦 ！Felix 啊，多谢晒你同我哋分享咁多呢啲唔同嘅资讯啊！ 唔使客气，我都唔该晒你啊，小白。 好，拜拜。 拜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投资 O2O。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啊，隔晚美股表现啊，美国咧首季嘅经济增速咧大幅放缓啊，同时咧通胀指标咧就高企啊，市场啦忧虑滞胀嘅风险升温啊，美债息上扬拖累美股三大指数都要跌嘅，道指曾经喺盘中啦就跌700多点嘅，咁最后就跌势就冇跌咁多啦，但系都跌375点嘅，咁啊标普500指数咧跌23点啦，纳指咧跌100点，港股 ADR 咧按比例计算咧就系有一升嘅升10点啊吓，咁啊大型蓝筹股都相对靠稳啦。不过转个头开市究竟系咪咁嘅模样咧，就要等开市先知道啦。呢、这个时候咧呼吁下电话先，18723888，18723888。 系啊，晨光 Morning Call 又来啦。咁、今日咧亦都有一个嘅空间可以开放俾各位听众，咁啊打电话上嚟18723888啦，咁啊预约嘅、预约咧稍后一阵间咧，我哋都会将你嗰个嘅点唱啊、留言啊咁啊读出嚟。咁啊，揾翻只你心水嘅歌仔，所以啲嘢多谢嘅说话，或者系结婚周年纪念啊、生日啊，我觉得都好可以打电话上嚟。咁啊，系啦，咁啊，除咗今日预约之外啦，亦都可以预约埋，譬如下星期都得啊。 系啊，咁啊，见天气麻麻地最好留喺屋企， 系 咁啊，听心机， 冇错啦，留喺个安全嘅地方。 系啦，18723888，等你打电话嚟啊！依家交俾小白同埋大座咪。 你好啊，大座咪过嚟。大壮开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大壮开麦啊，星堂嘅当然有大壮麦啦，早晨， 早晨小白， 今日唔知道想同我哋倾啲边一方面嘅范畴呢？ 啊，睇啲网上咧成日咪叫 pop up 啊，即系啲弹啲片出嚟， 系啊系啊系啊系， 有一条睇啲字咩老人啊，隐形嘅人啊，原来。啲人啊，乜嘢都加个老字，即系帮板嚟叫老帮，即系 系 沙叫老咩咁啊？ 系喎系喎， 老人原来隐形战车， 老人，哎，我第日大咗会叫我老伯嘅咧，嗬？ 我俾人叫紧好耐啊！嗱，咁但系点好咧？咪睇条片咧，播上嚟嗰个咧，就话有架车咧喺啲叫快线高速公路咧，就比较睇落系隐形战车啊，即系嗰个咩啊咩。巴伐利亚省啊，德国咧嗰啲牌子， 啊，好似有好多都我哋我國生產嘅，變咗係正能量好啊。 係 咁咧，就所謂隱形戰車，即係警察咧偵測嗰啲超速車輛嘅啲汽車啦，就唔係有警徽嘅，即係睇唔到嘅。 係啊，冇㗎，所以先叫隱形啊嘛。我仲聽聞講咧，話佢啲隱形戰車勁到咧，上邊啊，我都係江湖傳聞啊，上面咧就有啲偵測儀器嘅。咁你一路行嘅時候咧，就一路喺度睇緊你嗰啲車牌嘅，睇下你邊一個咧係顧客車牌啊，或者可能有啲係咪罰款未交啊？我唔知啦。咁啊，聽聞係有埋呢啲系統，好少勁喎。 呢啲我都聽到咧，就新近而家咧，即係最新啲科技就咁啦。 啊， 十十聲嘅影相啊。 係啊，係啊，係啊。 嗱，咁我諗翻呢件案咧，就都 N 咁多年前啦。 嗯。 咁嗰陣時咧，就係執法者就用一部隱形戰車啦。 嗯。 咁嗰個俾人影咗一個咧，就係走嚟睇下有冇得打啦咁嘅樣啊。 嗯。 点解要打呢？咁嗰位就话咧，佢系做工程师，仲好高级嘅。 吓， 不成日又要去地盘，把啲分数扣到差唔多噶啦。 哦， 再扣多呢次唔知三分定几多咧，就会突章噶啦。咁 系啊系。 咁我哋咪去上下堂咯。咁有啲 系咯， 我 驾驶改进课程 系啦。咁咪加翻三分上咗啊，咁嘅样。啊！又跟住啲分数又差啲满啦，咁 哇！咁佢好密下喎。 系啦，咁我话咦，咁样俾人影系咩咧？就真系啲隐形战车嘅器材。 啊！ 咁以前唔识嘢咧，我仲以为系啲雷达嚟噶嘛。 啊！ 咁啊话啱啦，嗱，你系工程师，仲系咩学会？ 嗯。 话唔知委员定系执委啊，定系啲猛人咁样。哎呀，系啊，我自己审自己啲工程师就多啦啊。 啊！ 咁好咧就要。啊！俾人当反咁样，咁啱啦。嗱，你提供翻啲科技知识俾我哋啦，我哋啲识噶嘛，即系law就叫做啊，夹硬话识识你啫，系啲啊科技嘢唔识。原来佢都提供唔到。 哦，咁样， 咁啊，你自己谂啦，咁啊， 嗯， 咁啊，受人二分四啊，研究下咁， 嗯， 啊，原来嗰部嘢咧，个名都几叻噶，叫做咩？即系睇阿星爷啲戏咧。有咩攞你命三 千？系啊系啊，攞你命三千啦，系啊。 嗰部好似叫做咧系 Vasca 五千啊。 哇，咪仲多咗二千出嚟、啊。 如果系啲咩嗰啲咩袋咧，即系装电嗰啲咧，即系装多好多。 系、啊。 咁原来睇翻运作咧就咁嘅，吓嗰部车咧一个司机揸车啦，咁、 嗯、 啊左手边咧乘客位咧另外一位啊队员啦。 嗯 咁佢面前咧就摆住嗰部威水嘢啦，咁原来嗰部嘢咧就会追住前面咧嗰啲目标车辆啊，咁然之后咧一住行一住追咧就睇下啊跟踪嘅啦，睇下前面咧有冇一啲系可以参考嘅坐标嗰啲位置啦，咁通常用灯柱，简言之就话咧前面嘅目标车咧经过一条灯柱咧，咁呢个队员就揿一揿掣啦，做个记录。然之后自己架车经过嗰一条同一条灯柱又做个记录，咁跟住嗰架车又去到好后啦，唔知第几条，即系嗰个叫第二条灯柱啦，虽然系已经可能行咗十几支噶啦，咁又揿下个掣，因为佢经过啊嘛，咁然之后自己架车去到嗰条灯柱咧，又揿下个掣啦，揿咗四次就做乜咧？我原来咧就其中两次咧就量度个距离， 系， 咁仲有两次咧就量度个时间， 系。 即系虽然系咁猛料嘅一部机咧，咁其实都系唔知道中学、小学定几时嘅 distance over time 啊！ 系啊系啊，我记得噶，我而家都谂紧呢样嘢，可以计翻噶嘛？ 系啊，以前物理学老师话，做啲 displacement 啊，仲复杂啲嘅啫。啊，总之就简单啦，即系距离随意时间啦咁。咁咪器材啲嘢冇得假噶，除非你揾专家去测试，做好多功夫噶。 系啊。 咁就多钱就揾多专家去搞啫。咁、你本身成本有限，制作费低嘅话，就只能够交喺法庭嗰度同执法者倾几句啦。 系啊系啊。 咁问题系咁啦，因为要禁制㗎嘛，有人手㗎嘛。咁问嚟问去呢，唉，阿 Sir 好再讲一句嘅话，至多呢就差一秒。咁就够啦。咁就救命啦。你知距离争几多就唔紧要，时间呢系如果佢本来度出嚟是九秒的。咁、但是原来争一秒呢即可能是十秒、又可能是八秒、除出条数呢就会跌出咗喺嗰个松嗰度话，因为超速者、有时候就话譬如当五十公里上限啦，咁、超速一公里都有事㗎嘛、不过呢个法例就是话呢，超出不多于十五公里呢、就唔使扣分㗎嘛。 你超出15又不多于30呢，就先至开始扣三分㗎嘛。咁但如果搞啊，有可能其实唔係去到扣三分嗰个松呢，咁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可以果自甩难囉。 哇，争一秒真係已经变天㗎喎。 啊，争好远㗎，因为嗰个分子都唔係好大㗎嘛。如果个分子几百咁争一就好少啫。 係呀係呀。 分子得嗰五六七秒。争咗一秒成条数做出嚟呢，哎，工程师金铺又够，不过下次唔该佢小心啲啦。 哇，不过如果即係以前听返嘅话呢，就真係全部都用人手啦。可能今时今日都已经变晒㗎啦，因为今日都已经全部 GPS 啦，都唔使淨係睇灯柱我估。 呢样嘢呢就即係唔知係道高一尺定点啦。咁总之你全科技呢都是有得去質疑下的。你平常的时候近日呢讲多句呢，就叫你用一些叫做啲 Ashcam, 是吧，即是有时找回个肇事车辆自己本身呢，有那些这样行车记录仪呢有片拍的嘛。 就是黑盒这样。 是啦，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你用那些片的内容去除回个时间去计呢，那你要看啦，因为世界上呢严格来讲没有一样东西真的叫 movie 的。 哦， 因为所有呢啲 footage 都系一个 single 即系个 snapshot， 系一个影一张相，不过系连续好多张定格照片。 哦，系喎，系喎，系喎。 即系以前啲菲林片就系咁噶啦。咁啊，即系人类眼睛咧，搵咩残余记忆咧，就导致好似喐紧咁啊嘛。 系啊，系啊。 所以有啲说法就话啲乌蝇啊定苍蝇咧，睇完电影佢一格格，因为佢速度高啊嘛。人类就。因为佢钝少少咧，就系、 是， 都系当电影。咁但系用翻嗰啲片咧，就要数格数啦。咁有时候啲器材数出嚟咧，嗰啲器材咧，可能你好靓嗰啲咧，真系啲格数清楚嘅。 系啊系啊。 如果唔系咧，原来一分钟，譬如佢话三十格咁嘅样，一秒钟三十格咧，嗰啲格数有时候重复，有啲人 missing 咗噶嘛。咁你有啲多咗，啲少咗，点计啊？咁都系有得玩嘅，不过。劳民伤财啊，大家揸车小心啲好过啦。 啱啊，而家都耐唔耐？ 几廿万蚊嘅专家翻嚟，唔系个个系喜欢啊嘛。 系啦， 有多余钱咧，即系帮下啲弱势社群啊，捐助下啲人，都系好事嚟嘅。 哇，你呢个讲法非常之好、啊，咁我哋睇下会唔会筹到钱，一齐帮下啲弱势社群啦、啊、吓。好，唔该晒大众，今日倾住咁多先。 唔该晒小白。 唔该，拜拜。 拜拜。 相信而家有唔少嘅女士都会化妆翻工，而唔少得嘅就梗系要画翻条黑色嘅眼线，等对眼 bling bling 啲啊嘛。咁有冇谂过你嘅化妆品颜料系点嚟嘅呢？原来化妆嘅黑色颜料通常都系嚟自石油，好似系原油、天然气同埋煤炭。但系过度使用唔单止会损害我哋嘅器官，而且制造嘅过程亦都会伤害环境。而另外一种嘅黑色着色剂是透过采矿同埋化学物质而合成而嚟嘅。呢一种嘅物质唔单止会令到土壤被侵蚀，仲会令到生物多样性下降。而采矿亦都会释放有害嘅物质，好容易会污染水同埋空气。但系最近就有人用唔要嘅藻类透过加热燃烧形成颜料嘅碳，即系意味住45磅嘅海藻蜜水就可以节省到22.5磅嘅油，而制造嘅过程每年仲可以节省98% 嘅水同埋400吨嘅藻类废弃物添。所以之后化妆嘅话，都可以多多支持呢一类嘅废物再生化妆品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Ficky 泳儿。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想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6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这边请 快就宿命，人人变态，事事激心，都必须优雅。明明受害，明明好嬲，不讲脏话。明无教你外貌，要美中只先放下，台型就是笑看天涯。望着坏人，望着笨蛋，充斥于大地，就算兴到爆炸，仍然无需撕开他层皮。谁令你大脾气坏脾气就能伤你？你有无错又何以为人生气？愤怒仍笑嘻嘻，别让坏人，别让笨蛋一手拖落地。学会化要化作易容，仍端好姿态亦完美，自身主权都不生气，继续画眉。心都必须优雅，明明受害，明明好嬲，不讲脏话。明无教，明外貌，要美中只先放下。细细背当秘笈，就末日也不怕。望着坏人，望着笨蛋，充斥于大地，就算兴到爆炸，仍然无需撕开他层皮。谁令你大脾气坏脾气就能伤你？你有无错又何以为人生气？仪态时刻铭记，就是面前尽是笨蛋，差一点激死你。遇上前行为何停低？钟醒一醒，愿你淡淡定，送走心火星。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星期五四月二十六号嘅朝头早，我哋又要揾你阿畅啦。早晨阿畅，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七点三十五分有咩睇呢？ 咁啊，送俾大家有以事论事啊。嗱，咁今集嘅以事论事咧，同大家探讨一下，原来政府咧就正推动油站转型为快速充电站，或者系车用嘅燃油加油站，配呢个快速充电站混合嘅所谓油电站。咁啊。原来预计咧喺2024至2025年呢个财政年度之内咧，就可以将而家嗰啲油站提供多100个或者以上嘅充电器。咁究竟当中嘅细节系点咧？嗱，今晚以事论事同大家讲下啦。另外一个环节咧，就邀请到立法会议员啊李子敬上嚟同大家讲下咧，佢点样改善本港新界交通配套嘅问题。咁各位住喺新界区嘅朋友，记得要留意今晚7:07以事论事啊！ 冇错，咁另外咧，亦都会讲紧呢一个北区都会嘅专上教育发展啦。咁希望咧，香港可以变成一个更加多人嚟嘅国际教育嘅枢纽。咁其实咧，香港嘅教育质素真系唔错噶，因为咧，我哋其实咧系拥有咗全球唯一一个。 有五个全球百强大学嘅城市，咁大家都睇到其实香港嘅师资啦，咁同埋有好多唔同国家嘅教授啊，或者国内一啲好出色嘅学者咧，都会嚟到香港教书嘅。咁船仔读书嘅时候咧，即系而家读紧书，我都觉得其实大学嘅师资真系几唔错噶，咁所以应该系可以吸引更加多人嚟到读书。咁但系成个政策会系点样样咧？咁啊记得留意7:35嘅议事论事啦。去到4月27日嘅星期六晚上8:30，系咪有青春气息呢？ 冇错，咁啊呢个全新嘅节目啊，听晚8:30就会上映啦。呢个青春气息，青春气息咧就系讲咩嘅咧？就系我哋邀请到咧资专设计学院咧呢啲电影电视高级文凭课程嘅同学仔啊，佢哋咧就拍摄嘅毕业作品呈现俾大家，系一啲短片嚟嘅。等我哋知道咧，而家年青人透过佢哋嘅镜头认识佢哋嘅谂法。主持人咧就年轻演员吴兆轩咧，佢每一集都会邀请到一位本港咧电影界嘅一位高人、一位高手大师上嚟咧，同嗰啲同学仔就翻佢嘅专业去分析翻咧当中有啲咩细节，等佢哋可以学到嘢之余咧，我哋睇电视嘅朋友咧都知道拍片可以点样提升自己嘅拍片嘅能力啊嘛。嗱，咁啊，听晚第一集咧就请到咧香港资深嘅电影摄影师啊潘恒生啊潘神咧上嚟同我哋讲解一下。佢系摄影指导啦，佢啊获奖无数啊，佢喺香港电影金像奖同埋金马奖各样都获得过两次最佳摄影嘅，好资深嘅一位朋友。咁啊，佢会上嚟同大家讲下咧，拍片嘅时候点样揾一个最靓、最适合嘅角度咁话。各位如果真系拍开片，有兴趣拍片嘅朋友，记得要留意啦。 其实都几好睇噶，尤其是咧，我哋睇开电影啦。咁其实电影同埋舞台剧嗰个分别最大咧，就系、是。导演或者摄影师咧，系会用个镜头嚟讲嘢嘅。舞台剧咧就系用成个台嚟同大家讲嘢。我自己咧，因为以前细个都系玩 drama 啦，咁 drama 即我就成日都觉得我应该都系做即拍唔到电影噶啦。点 解咧？ 因为嗰个 language 系完全唔同啦。我又对啲 camera 嗰啲嘢咧好鬼渣嘅，唔系好睇得明嘅。咁所以如果想知道更加多，或者大家都中意睇戏嘅，对呢一个演艺嘅行业啦，或者系摄影嘅行业咧，都系有兴趣嘅话咧，不妨就留。留意下星期六嘅晚上8:30青春气息啦，去到星期六嘅晚上6:00，系咪都有场波睇咧？ 冇错，一场港超联嘅赛事啊，讲紧系听日傍晚6:00，港台电视32啊，会送俾大家冠中南区对李文，哇！呢场波紧要啦，咁啊呢个联赛咧去到尾声啦，咁啊大家争紧冠军，李文暂时排紧喺榜首，咁啊佢但系身后边排第二嘅杰志咧争紧佢3分咁大把嘅啫。而今場冠中南區排第五，第五對第一，其實咧都係有得打。咁啊，李文咧，即係仲有幾場波，係咪真係能夠今季奪冠啊？仲未知道，所以今場波不容有失啦。咁啊，各位欲緊睇開港超聯嘅朋友，記得要留意聽日傍晚6:00呢個冠中南區對李文，港台電視32啊。 冇錯啊，而且因為版權所限咧，節目只係會得電視直播，不似網上播映同埋重温嘅。咁如果想睇咧，就記得留翻喺港台電視32，或者去到現場睇啦。不過我啊揀翻喺港台電視32，因為咧我驚突雨啊。 哦、 我怕突雨，不知道星期六的天气怎么样，所以呢大家留在港台电视32傍晚6:00的香港超级联赛2023-2024啦。今天麻烦阿昌，我们下个星期一再讲过啦，拜拜。 拜拜。 我船仔好像有些至理名言的，就是说怕突雨留在这里听收音机和看电视。是啱喎，咁有港台電視31又有精彩節目啦、 啊。 你見而家出面橫風橫雨，黃色暴雨警告信號係啦，又雷暴，咁啊，梗係安坐家中好啦。 係有電視睇，開心。 正，有電台聽，正。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18号载人飞船同空间站组合体凌晨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三个航天员其后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神舟十八号飞船昨晚近九点由长征二号 F 遥十八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大约十分钟之后进入预定轨道，并且凌晨3:32成功对接在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自主交会对接过程历时大约6.5小时。三个航天员其后按计划顺利进入天和核心舱，两个平均年龄不够40岁的航天员成组，实现在天宫会师。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小红在北京会见缅甸内政部部长雅笔。王小红说，中缅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取得标志性重大战果，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和发展中缅关系，愿意同缅方一起全面深化执法安全合作，深入开展打击赌诈、毒品等跨境犯罪行动，深化执法能力建设合作，为两国和本地区安全稳定和繁荣发展作出更大贡献。雅笔就话愿意推动两国执法安全合作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批准以军在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开展地面行动的计划，预计以色列将会很快开始从拉法撤离平民，为发动地面行动做准备。不过报道说，内塔尼亚胡仍然未下达执行计划的命令。另外，以军据报在战时内阁会议上说，已经完成针对拉法地面行动的准备工作。以军总参谋长哈莱维说，在拉法的作战计划已经提交上政治层面，军方将会在接到命令之后行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高级官员哈马德说，即使以军攻入拉法市，亦都无法实现击败哈马斯和释放人质的既定目标。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視察多管火箭炮試射。朝中社報導，金正恩昨日視察240毫米多管火箭炮試射情況。這款火箭炮由新成立的國防工業單位製造。報導說，試射顯示火箭炮在飛行特性和精確角度達到標準。金正恩說，採用新技術的240毫米多管火箭炮系統將會為強化北韓火炮能力帶來戰略性改變。外界相信北韓正是加緊生產軍備，美國和南韓都說是美國和南韓都指控北韓向俄羅斯提供武器，北韓和俄羅斯否認相關指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强烈狂风雷暴。下昼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骤雨同埋雷暴，星期一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再度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同埋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51点，升167点，总成交金额74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6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08点，升4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海油19.86，升8.6。腾讯控股345元，升5.6；友邦保险52.15，升5.5；�阿里巴巴74.15，升1.15；美团114.3，升2.8；盈富基金17.73，升2.2；小米集团16.86，升2.6；中国平安35.25，冇起跌；港交所249.6，升2.8。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28, 日元 155.61, 瑞士法郎 0.913, 加元 1.365, 人民幣 7.245, 英鎊對美元 1.251, 歐元對美元 1.073, 澳元對美元0.65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7。 日經平均指數報 37,774 點，升145點，港金報 21,750 元，升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331.28 美元，賣出2,331.8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有 N 提翻你啦。咁现时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中线嘅坏车都未离场噶。狮子山隧道公路九龙方向近仁安医院现时有坏车，车龙系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到康庄道桥面。而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到温思劳街，东隧去港岛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到澳海城二期，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的车龙到沙田医院。咁仲有啟德隧道去觀塘方向都车多，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住北拱街。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东区走廊去中环近和富中心至到北角消防局慢车。九龙区方面，西九龙公路出尖沙咀近住奥运站至到南昌站一段慢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车龙到界限街；葵涌道去旺角近美孚新村车多，车龙到祖尧村；龙翔到天桥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车，龙尾到虎山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近新城市广场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出口；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沥源村车多，车龙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慢车，龙尾去到天富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近新墟车多，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围。较前位置，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深井段慢车，车龙到加龙村。荃湾路出九龙近葵涌公园车多，车龙到奇德尊新村。象鼻山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的车龙到象山村。现时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驾驶人士小心驾驶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要评估负担能力。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 由邓穗文饰演的傅梅，女主角袁哥的上司，同样是个女强人，总是将工作放第一位，结果导致婚姻失败。所以当眼见袁哥只顾事业的时候，就成日劝他要留点时间去谈恋爱。 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三十日。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以新晋女歌手嚟讲咧，佢嘅歌艺系毋庸置疑啊 ！Olivia Rodrigo 呢个礼拜占 Hong Kong Top Ten 第四位 ，Obsessed。 Black obsessed with your ex. I know she's been asleep on my side of your bed, and I can feel it. I'm staring at her. 呢一種心態可能我未必能夠了解，但就寫咗喺自己嘅作品當中啊嚇。Olivia Rodrigo 本週佔 number four obsessed。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語妙天下 Language Academy 主持 Maggie 黃慧儀 ，Lester 洪少賢， 同你發掘英語有趣之處。 香港的學生特別是英語口語那方面，我怕我會錯， 是 就令到他自己卻步，其實大家溝通明白他就可以了。 是的，同埋我想說的就是 Native English Speaker， 就是一些母語是英文的人士，很多時候他們 Grammar 都是會錯，所以個竅門就是不要怕錯。 逢星期日晚八點至八點半，香港電台第二台。 第四十五屆十大中文金曲最佳樂隊組合獎候选包括 Dear Jane， 为何认真到连讲声你好都发觉太俗套， 五月天，温拿乐队， 凭合作岁月编出美梦。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神光Morning Call， 早晨九点四十三分，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中午的十二点，二十六度气温，相对湿度88%，直播室入面齐晒人， Happy Friday 入面有船仔啦、小白啦，同埋奥咧同啊呢个黎女士啊去倾下偈。早晨，早晨， 早晨啊，黎女士你好啊， 早晨咁多主持人。 你好， 祝你哋身体健康吓、啊。 诶、哎，你好，你好，系，我都祝你身体健康吓、啊，生活愉快， 工作顺利吓、 啊。嗯， 好啊，今日有啲咩想同我哋分享啊？ 你系啊，好多谢你哋啊，日日都好多好多资讯啊，好多冷知识啊，俾我哋啊吸收啊。 系、哎，多谢你先，最紧要就系啱听众听，呢个咧就系我哋快乐嘅泉源啦。 系啊，好啱听啊，我都话一路。一路睡眠，我睡眠質素麻麻地嘅，所以一路都聽緊你哋嘅心機。 哦， 由朝到晚冇息嘅。 係。 哦。 非常之好啊！ 忠實聽眾。 係，多謝你先啊！好，咁啊要分享一下咯。 我嫂咧今日咧農曆生日嘅，十八號生日。 嗯。 係。 祝福佢咧身體健康。 嗯。 啊，青春常駐，工作順利。 係。 因為佢都即係同我啲年紀都係攞咗綠油。嗰啲綠油卡嗰度年紀嘅啦，所以佢工作應該都辛苦噶。 嗯， 咁而家我哥哥咧又啱退咗休咧，佢又要照顧佢啊。係 係 佢非常之難得。 嗯， 啊，點解咁咧？就係佢充滿愛先會有咁樣啦。係 啦，啱啱啊，係啊，我哋其實身邊好多愛啊，有愛嘅事件咧，都可以感動得到我哋，令到呢個愛繼續延伸啊。 係啊，所以我咧，哎呀，我今朝咧真係好。系咁打，系咁打，足足打到喎，咁啊好开心啦！ 哎呀，缘分啊，我哋缘分到啦，黎女士。 系啦，咁啊祝福佢啦，吓今日身体今日生日，咁啊祝福佢啊永远都咁开心， 生日快乐啊！ 系啦，即系同埋我哥哥一路 系啊，执子之手啊， 以此 带路。 系啦，你记得叫佢听翻呢个点唱，你咁充满爱嘅点唱。 系啦，我有真系系啊，好难得噶。 嗯，梗系啦， 夫妻咧仲相亲相爱。 系。 系，咁有冇谂住点样庆祝啊？ 系啊，一齐食餐饭咯。 我哋琴日咧已经预早同佢庆祝咗。 哦，太好啦！ 咁我今日咧，佢都好中意听心机听你哋。 系咪啊？咁就好啦。 咁就最好。 咁即系佢都听到你嘅点唱啦。 系啊，开紧工啊嘛，开紧工咁啊，做嗰啲工作都辛苦噶，咁佢有啲调剂下咯，咁开心好多。 哎呀，咁要讲多几句啦，如果佢听紧啦，阿嫂生日快乐，阿嫂 一齐努力，加油，发奋，好嘛？ 我哋叫佢二嫂嘅， 阿二嫂，生日快乐， 身体健康， 真系好好啊！佢对我哋咧，啲姑仔啊，到啲姑奶啊，都好热切噶，好。热情噶个人都 咁又好啦。嗱，今日 我哥哥咧就唔善于讲嘢，所以冇咁识氹佢咯。 哦， 我代表我哥哥氹下佢开开心心啦。 系系系， 每天都开开心。 咁咪好咯，哥哥忠厚啊个人系。 仲有我讲多一句啊。 好啊好啊。 我嫂咧呢个四月尾咧又添多个孙啊。 哇，恭喜 恭喜恭喜！ 佢又添多个孙啊。 系又有跟醋食啦。 系啊，锦上添花，好开心啊。 好啊， 好啊好啊。 咁啊。总之成家人都系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啦， 系啊！多谢晒你哋四位主持人，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 多谢晒。 好，我哋一齐听歌，今日拣嚟啊，邓丽君姐姐嘅《漫步人生路》，好唔好啊？吓， 系啊，佢唱卡拉 OK 好好听噶，有 咁犀利。咁而家伴住只 君嗰啲声啊， 系啊， 好好听。 咁啊 ，back 住只歌一齐唱啦，你哋。 多谢晒你电话，拜拜。 多谢你哋啊，多谢晒。 风吹呀吹，尽管给我两考验，小 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百元号小白饮食图鉴。 呢啲天咧，有阵时候都个人会懒洋洋，因为出边又落住雨，你又唔系好想出去啊，咁啊都有呢啲咁嘅心情啊。 屋企小朋友会唔会话？哎，唔系啊，爸爸，礼拜六日就算少少雨湿湿都出去行下。 唔会啊， 都佢哋都想留翻喺屋企。 佢哋都怕湿噶，系啊， 大家都会想留 其他屋企成员都未必想佢哋淋湿啦。 系咁啊， 小朋友病好麻烦。 系咁又系，咁又系。 系啦，咁啊，所以今日咧，如果大家又唔系好想去买餸嘅话咧，懒洋洋嘅日子。不妨咧，可以試下食嗰啲即食嘅碗面。 嗯， 咁其中有一款咧，我覺得都幾方便嘅，就係嗰啲烏冬啊。 係 啊。 咁呢啲烏冬咧，咁啊入邊仲有塊嗰啲好大塊嗰啲腐皮啦，係啦，其中一隻。咁呢個做法咧，當然唔係話就咁你就買翻嚟加水咁啊算數啦咁樣。咁啊係佢係需要加水先食到嘅。但係我哋今次咧就將佢變成一個餸菜。 嗯。 即係將呢一個成個碗面就將佢變成一個餸菜。咁啊到底點搞咧咁樣？咁啦。買翻嚟之後，當然你打開個包裝紙啦，咁你將嗰個面咧，成嚿面攞出嚟先，成嚿面攞出嚟，咁佢有個乾咗嗰個腐皮啊嘛，乾咗個腐皮你就拎走佢，拎走佢，咁嗰啲調味包咧都拎走佢先，咁你淨係拎住個面嘅時候咧，可以將你平時嗰啲工作嘅壓力咧就宣泄喺嗰個烏冬上 面。點解？點解？ 打碎佢。 哇！ 係啊，打碎佢先，打到佢碎曬啦。 係 係啦， 狠心啲， 狠心啲， 打佢啦，大力啲。 係啦，啊，第一。打落去咁样，佢就啪一声，你听啪一声咧，咁你就好身心舒畅啦，因为佢咧就做到个效果啦。好啦，咁你呢一个乌冬都已经俾你打到烂咗咯，咁你就可以将佢放入去咧一个嘅电饭煲入边先，放入电饭煲入边，然后咧就加米，加米，加杯米。好啦，加一杯米之后咧，就发觉呢、這个乌冬碎乌冬同呢个米咧都已经未叫饭啦，米啦就捞埋咗食。你可以咧就自己再搞搞佢，等佢捞得匀啲嘅咁样。咁如果唔系就变咗一层乌冬就一层米咁样，你可以将佢捞佢咁样嘅。好啦，然后咧就直接咧就将水咧就倒入，好似平时煲饭咁样。例如你系一杯米嘅、我就会亦都放翻一杯嘅水， 系 一杯嘅水，其实唔需要太多水， 正常水一比一就得噶， 系啦。咁你系咪谂个乌冬佢除咗水嘅？其实嗰啲好即系经过科学研制出嚟嘅食物咧，就好叻嘅。佢呢一隻咧，佢唔會搶水搶得太多， 唔會吸曬你啲水嘅， 唔會吸曬你啲水。 你聽下小白個份量啦， 佢好識得咧同啲米 share 嘅，佢哋好叻嘅。 你聽小白講啦，人講一粒米一粒水，你就一粒米一粒水啦。 冇錯啦，咁你就放翻呢個相應嘅水分啦，跟住就將嗰啲頭先咪叫大家拎開咗嗰啲湯包嘅，或者嗰啲調味粉啊，咁你落咗水之後，你就將啲調味粉滲上去。滲喺面得噶啦，唔知點解，因為可能真係經過熱咧，咁所以嗰啲味道咧就會自動撈勻曬噶啦，係啦，就唔使話擔心佢會唔會停咗喺中間，咁啊都冇出現過呢一個嘅情況。咁至於你話啲湯包可能入邊有其他嘅調味料嘅一啲辣啊嗰啲唔同牌子有唔同嘅調味包啦咁樣，咁你如果係再即係之後調味嗰啲，你就之後先落翻啦，係啦，咁你就加完水落咗呢個調味包，跟住就可以記得放翻嗰個腐皮。系啦，如果唔系， 系我唔记得咗， 我都真系唔记得咗。 系啦， 如果唔系真系你就当饼干咁食咗佢。 系啦，又系摆喺度咁样，即系孤零零咁样。 嗰嚿嘢我冇试过当饼干食。 系啊， 老实讲，老老实实我未试过当饼干食啊吓，咁亦唔鼓励大家试。咁你就梗系放翻落去电饭煲入边啦，照揿掣。照煲飯咁樣，好啦，咁你一煲完之後咧，咁其實你煲緊嘅時候咧，佢嗰個味都已經出嚟，即係正直咧就係嗰個面啊，同埋佢個湯包個味出味已經喺個電飯煲個煙嗰個位咧噴出嚟啦，已經開始聞到啲味啦。咁啊大概可能半個鐘到啦，咁啊就會煮完，咁你就一煮完打開個蓋咧，又係一種味道撲上嚟。咁我咧自己就中意再另外揾啲葱。 搵啲葱咧就加上去。喺呢个时候一打开电话煲，加咗上去先，跟住就系咁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咁捞完之后你就可以不落嗰嗰个诶，应该要落翻头先嗰个，仲有个诶辣辣地嗰啲嘢咧，或者你其他配料就揼上去，跟住咧就再不落个诶饭碗上边，记得放翻嗰个腐皮上去。 系呢个最 多人食嘅话，你就个腐皮开死啦吓。 系啦 系啦， 咁少人食嘅咧就自己独享啦， 自己独享啦，系啦，咁你就发觉原来。佢哋出奇地 match 嘅喎，係啦，而且個澱粉質可以令到你飽肚啦，個味道又有令到你覺得有少少開心啦。 喂，呢個懶人料理啊， 懶人料理啊，呢個 誒幫佢冠一個名喎，因為其實老老實講，我都係第一次聽，但係聽落又好似 係 work 幾 OK。 其實以前成年之前咧講過就係用嗰啲杯麵，杯麵咧亦都可以用嚟炒飯嘅，係啦。咁 我有睇過有啲日本短片有講， 係啊係啊係啊。咁呢個咧就用嚟煮飯嘅，兩種唔同嘅。方法咁呢个就集合咗咧，就系米饭同人类科学嘅结晶嘅一种新嘅食法，睇下大家 同人类 有冇机会试下啦。 我的享乐时代。 頭先小白話咧，啲烏冬咧都要用啲暴力對待啊， 係啊，係啊，係啊， 打佢咁啊。近排咧，小弟睇到套打片啦，都好出色，但係不時推介係啦。我只係想有個影評嘅分享啫，就係好近我哋嘅廣播道就喺九龍塘啦，一條聯合道落去咧就九龍城，套戲咧就係講九龍城 嘅故事， 係啦。哇，呢個九龍城嘅故事咧令我覺得。哇！首先好耐未睇過一部咧，大概120几分钟咧，瘋狂咁樣打。 哦， 係啦，係每個演員都打噶，係每個演員都打。就算你以為咧，我哋由細睇睇到大未睇郭富城跳舞嘅，你印象之中郭富城有冇打過？拍武打電影喎， 武打電影、 動作電影喎。少啲啦， 少 啲啦，一定。 以前有赤腳小子，如果冇記錯， 少啲啦。我印象之中嗰陣時有個叫《風之刀》定《風之谷》。都是大台的时候一个武侠。 应该刀的应该刀。 风之刀好像。 好像是。 有些印象。Anyway, 咁哇连阿王即是我哋叫佢动作咁出色即是跳舞咁出色佢都要打呢、這个 打上嚟。咁边个有呢个动力呢就是混集咗呢过去嗰一届即是金像奖入面最佳导演即是郑宝瑞。我哋叫佢隧道。隧道出名黑嘅即是拍摄嘅暴力美学好黑色嘅咁嘅感觉咁样。好啦跟住呢今次是洪金宝大哥啦。 是啦大哥。 哇要洪金宝大哥今时今日呢 个出嚟已经压到台啦。 都要出山。 是啊。 咁啊，当然要有一个劲嘅监制啦。阿叶伟信呢就揾咗哇即係total 3亿嘅制作费，点样将旧时九龙城寨嘅面貌用3亿嘅资金去打造咧？咁样嗱，喺个外景嘅陈设已经系好有感觉噶啦。咁特别咧要赞咧就系林峰，林峰啊！直入金像奖嘅呢部 系 啊，绝对系有能力做到呢件事。因为我哋通常睇林峰就系睇佢公子哥儿嘅演绎啦，靓仔啦， 应景啦，系啦，之前好多啦， 或者大台年代睇佢好多，即系唔同系啦。头先小话讲应景啦， 做卧底又有啦， 干探啦， 系 啦， 系啦， 卧底 《 使徒行者》啦， 系 咪先？好啦，今次真系一改之前嘅一个戏风。做一个少少嘅难民啦，咁真係失缩喺九龙城寨入面呢一个小混混嘅一个角色咁、处理得好好、 哦、 你都知道林峰屋企都係劲㗎嘛，咁点样由真係身处嘅名车嘅世界、或者大屋嘅世界失缩喺一个角落头呢， 咁、令人眼前一亮喎、 演活一个咁嘅角色啦、 哦、令人眼前一亮喎， 所以值得睇。仲有一个特别推介一个演员刘俊谦啦，咁靓仔， 佢都有份做。 咁靓仔，咁打得嘅，而佢之前未拍过动作片嘅。咁当然啦，因为今次用咗日本嘅武指啦。咁呢位日本嘅武指咧，又系好出色。即系令到每一个动作镜头咧，系基本上无缝交接，招博招。嗱，讲咗好多好嘅嘢啦，我想讲啲唔好嘅嘢嘅。不过时间所限。我讲唔切啦，咁有机会我同大家讲下呢部戏唔好嘅嘢，哎呀，真係冇时间讲唔到添。